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中国的发展，亦激活世界经济。评论员文章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共赢的决心不会变。文章表示，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开辟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放，是中国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亦为人类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上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7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为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6,124点，跌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80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3，日元113.77，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6，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791.72美元，卖出价1,79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77至79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想着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啊，啱啱转咗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嘅时间，你系咪都系一样精精神神咧？咁啊，唔好再懵懵松松啦吓。咁啊，六点零九分，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今日咧都应该系精神翻啲。最主要原因都系因为今日星期五啦。咁啊，如果你有啲疲倦嘅感觉咧，咁啊啱啦。咁你可以搏杀埋今天，然后咧咁啊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咧，就系星期六日嘅时间。咁希望你可以尽量抽翻多啲时间出嚟，俾自己放松下，陪下屋企人啊，陪下爱嘅人啊，或者系同啲朋友出嚟倾下偈、玩下咁样。咁啊，休息工作再工作呢个道理咧，有阵时都系要明白嘅。日日都系得个做字嘅话咧，人啊真系会好容易搞到冇乜希望。不如咧，争取翻多啲时间做自己所喜爱嘅嘢，咁人咧先至可以充分咁样利用时间，同埋令到自己嘅心力更加强大噶。 晨光每日一格， 除了找朋友，不是，除了找亲人，爱的人，当然是找朋友啦。难道下自己一个就是孤零零地病在一二边吗？不行。有时你都要想想，喂，友情真的挺好的。友情呢就好像普洱茶一样，当它经历了时间的锻炼之后呢，越久就会越香。时间可以令到它不断地发酵啊，形成了就是更加香醇的味道。友谊也是最讲究的，就是两颗心大家都是真诚相待。而不是就是一个去到就是为对方就是做或者付出。真正的友情更加可以战胜时间，抵得住就是时间的磨练，经得起离别，受得住一些想念。在你身边会不会有些朋友啊，例如他工作成日做见不到的，或者我移了民这样，很多年的朋友都移了民，那会不会都是一直心里面挂住他？现在科技很好的了，不用你就飞鸽传书或者写信，飞鸽传书就白鸽都飞不到那么远了。可以就透过科技令到你们的距离又拉返近啲，虽然摸唔到捉摸唔到，但係仲可以成日傾住偈，或者有啲视像对话嘅时候仲可以见到佢有冇肥到瘦到喎，已经好过以前好多㗎啦。今日星期五嘅时间，喺你工作之余都不妨望一望身边，有边一位你嘅亲朋好友啊，真係你值得喺星期六日嘅时间用上时间同佢呢就见一见，维系大家之间嘅感情啊。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不忘记，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了。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挣扎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 是纯真，未必、 古巨基有共情。出面25度的气温，早晨啊，各位听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不少长头发的女士洗头的时候通常都会发现地下有不少头发甩了出来，真是令人担心会有脱发的危机啊。不过大家又有没有想过，人每日甩几多条头发才属于正常呢？有皮肤科医生就说了，其实每人每日正常的落发量是大概80至100条头发。一般在洗头或者吹头的时候就最容易掉发了。如果坚持每一日都洗头，即是说每日都甩头发属于正常。而如果两三日洗一次，掉发量就可能会集中在洗头的时候一次过甩，出现了洗头的时候甩好多头发的错觉。不少人在夏天的时候出油量是较大的，所以就应该要选择去油力和洁净力比较强的洗头水。至于秋天和冬天天气比较干燥和寒冷，就可以换一些保湿性强一又或者是中性发质适合的洗头水了。这样就可以令到头皮洗的时候不会太过干燥而造成头皮绷紧，甚至乎在梳理的时候头发会折断咯。另外在营养吸收方面其实都要注意一下的，因为进食太油腻或者太高脂肪的食物原来都会因为皮脂腺分泌增加而堵塞毛囊，影响头发的正常生长，甚至导致脱发的。再者滴油不沾又或者过分节食，食得太少东西，亦会因为摄取的脂肪酸不足造成头皮干旱，亦都有机会导致油脂分泌失衡，扰乱了内分泌和细胞的运作，令到头发更加干旱，容易折断。另外亦都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铁质，因为蛋白质是制造头发的重要营养之一。有些人减肥的时候就会戒了不吃肉，又或者因为摄取蛋白质不足而影响了头发的生长，发质亦都会变得脆弱的。而当人体缺乏铁质的时候，就没办法制造足够的红血球运送氧气，所以如果缺乏充足的养分被带到头皮和毛囊，就很容易会导致脱发的了。如果要养发，我们有些营养素和食物呢可以多些吃的。刚才讲过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那就可以选择一些低脂的肉类，好像是鱼、鸡胸肉、鸡蛋或者扁豆、红腰豆等等，都可以有效补充蛋白质的。铁质方面就可以吃一些低脂的红肉、贝壳类食物又或者是深绿色的蔬菜了。刚才也都有讲过脂肪酸，不妨可以摄取一些 Omega 3奥米加3脂肪酸，可以在三文鱼、坚果、亚麻籽油或者是牛油果当中摄取。最后亦都要适当地补充多些维他命 A， 可以吃多些红萝卜、南瓜、木瓜、芒果、番茄等等。所以讲到底都是要有均衡的营养，刚才讲的几种营养素固自然不可以缺失啦。不过如果你的饮食是均衡，样样种类的食物都吃多些的话，自然不会有这个忧虑，你的秀发自然会柔润又健康，那你的人都会自信很多啦。 好 被爱，怕你将发现有谎话存在，望着亲昵眼神，想珍惜却无力负载。我犯错，每次吵架后最终都会被原谅，但彼此笑容为何仍牵强？有时相拥以后再一吻，熟练如像自亲，没面目坦白和谁反感，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 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 道歉或更卑鄙，将所信诺言亦背弃，解释也没余地，而失恋却非演戏，恨缠住你亦连累你，仍不想放开你。我任性，太爱工作又太想早晚被陪伴，让彼此爱情渐成为不满，并未贪新厌旧更可怕，爱若其实更差，只应贪心抱着你跟他，根本摧毁大家。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 道歉或更卑鄙，将所信诺言亦背弃，解释住两个。 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 谁也没好结果，到底我最明被揭破，多自信在屏幕，除非物解锁闪过。 And I'm sorry for, I'm sorry for， 已不知可讲什么，又再痛苦什么， 'cause I don't 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知道身边每发生的每一件事是相当之紧要的。咁有些地方哇好靓，咁你知道的时候呢，都可以在星期六日的时间准备出发。讲紧嘅呢个咧就系西环卑路乍海滨长廊，自上年嘅10月开放以嚟啦，其实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去噶，因为佢拥有咧就系180度嘅维港海景，更加咧就可以望过去边度啊，西九望船洲大桥同埋青马大桥嘅景色，哇呢啲咁样嘅影相位咧真系正到爆。而家有啲新嘅發現咧，就係咩咧？就係有啲超靚嘅太陽花喺度噃。喺11月啊，近秋冬嘅時候啦，咁仍然咧有太陽花盛開咧，咁都相當之難得噶嚇。咁所以咧，大家有時候嘅時候有時間啦，都可以咧去嗰度望一望。咁始終都係位於市區嘅。咁如果你話假日嚟嘅話咧，都相當之方便。花園的位置呢就在這個長廊廁所的旁邊，旁邊呢就是拍攝天空之鏡的一個水池，黃色的太陽花呢其實離遠都已經望到的了，因為黃色的花都非常之 sharp， 再加上太陽花呢個花打開曬啦，成個人頭咁大，一大炸喺度，咁你冇可能睇唔到嘅，所以黃色的花望起上嚟嘅時候相當相當之靚啊。 再加上咧呢几日嘅天气咧，嗱话就话早上有一两阵骤雨，不过日间最高嘅气温系29度，而且部分时间有阳光，即系话到咧，其实都太阳晒落去呢个太阳花，可以清晰咧就可以见到佢嗰种嘅美丽嘅情况。呢啲咧就最啱大家打卡噶啦吓。咁啊唔单止咁啊，咁啊上个月咧为咗庆祝嘅卑路炸湾海滨长廊开放一周年啦，咁啊有政府嗰方面啦，咁啊事务委员会亦都咧就系喺场内设置咗一个咧直径2米嘅巨型户外蛋糕装置啊吓，咁啊装置更加可以变身成为8个嘅独立玩具，咁啊希望咧就成为一个新嘅打卡点，更加咧就有一啲写住咧就系你现场地方嘅一啲嘅字牌。长廊亦都有啲你攀爬嘅游乐设施，咁如果你话细路仔喂净系望风景好闷嘅，咁明嘅，细路仔嘅真系周身喐噶嘛，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啦，去嗰个长廊有个位置就游乐设施咁啊，放下电俾啲小朋友。除此之外啊，全长172米嘅海滨长廊亦都有多个唔同嘅打卡位啊，吓设有咧就系木系地板、椅子、游玩设施之外，亦都附近有一个小水池啊，只要咧调校好适当嘅相机角度嘅话啦。你就可以轻松拍摄得到咧，就系天空之镜啦吓。不过天空之镜咧，咪暂时咧，咪根据消息咧，就好似系休息紧嘅，啊维修紧，希望咧唔知道会唔会呢一两日啊开翻。咁大家去到嘅时候咧，不妨又去嗰度望一望，睇下有冇机会影翻张靓相啦。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5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天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待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专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 半钟之前揾嚟呢首嘅音乐作品 ，MC 张天赋嘅记忆面。咁大家今日翻工翻学嘅时候，搭翻学嘅，更加如果系默书测验啊，呢个记忆面啊啱你啊，借一借嚟用住先。室外温度25度，咁啊转头新闻简报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 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大屿山昨日有水牛撞伤小童，三名小童分别肚部、胸口、面部和手部等受伤，清醒送院。渔护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昨日朝早接报，一只雄性水牛在贝澳罗屋村追赶另一只水牛期间，两只水牛突然冲向一群学生，导致多人受伤。署方事后派员到场调查，亦向有关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了解事件的经过，并且在贝澳一带寻找涉事水牛。署方指其中一只水牛尚未绝育，会尝试将它捕捉并且绝育，以减低对其他雄性水牛的攻击性，减少途人受伤的机会。而现场一带现时大约有50只水牛。国务院港澳办表示，内地同香港恢复通关工作正系有序推进，双方正双向而行。特区政府话，同内地相关部门专家早前举行视像交流会议，交流具建设性，正系朝住通关嘅目的而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通关系整体香港社会嘅期盼，呼吁市民为咗通关，接受限制个人自由行为嘅措施。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建议使用由美国默克药厂和伙伴研发的新冠口服药。获建议使用的口服药可用于轻度至中度症状的新型肺炎患者。一些患者存在最少一个可恶化为重症的风险，包括肥胖和糖尿病等。这个是全球首款新冠病毒口服药，英国也是全球首个使用的国家。欧洲药品管理局10月初表示，将会考虑进行快速审批。默克药厂亦已经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交紧急使用的授权申请。中美就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对话交流。新华社报道，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文同埋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就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继续开展对话交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上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剧830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乔义强和孙小沫在叶小浪的安排之下相睇，尴尬的两人究竟能不能够相睇成功呢？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与国剧八三零 Facebook 专页。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1989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音乐舞台剧《风雨摇滚》。 哈、啊，怎么这么时唱歌，在啦啦啦啦直播？难道是你是我听错望错？怎么竟继续振作？ 《风雨摇滚》当年于演艺学院演出四场，由黄海芹、杜德伟主演。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继续听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出面25度。今日朝头早白元浩打电话俾阿钟哥，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今日星期五啦吓，咁啊打工仔咧，翻埋今日工之后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 有几好啊？ 好啊，喂，两日都好啊。你谂下，翻五日工，如果可以放两日嘅话咧，其实占个比率都好高噶。 你成日都讲啊嘛，十一月冇公众假期噶，十一月冇噶。 我今朝都冇提啦，钟哥，何必呢？ 真系，其实我系觉得有工翻咧系好过冇工翻。 系， 我即系有嘢做啊嘛。咁假期咧，其实唔。就讲真啊，咁样讲好似可能会好多人会闹、 嗯。 其实我就觉得咧，假期真系唔使咁多。有时候咧，我好怕放好长嘅假期。点解咧？因为一放咗长假期，咁你个人就自然会啊进入呢个休息状态啦。突然之间你要翻工嘅时候咧，你要即系我哋嘅俗称叫做咧，挞翻着裤计啊，即系个人要进入翻做嘢毛咧，仲辛苦啊。 嗯，都系嘅。即系譬如好似我咁，如果瞓晏咗嘅。瞓晏咗都系八点几起身嘅啫，突然之间你叫我又要四点几起身，哇，争四个钟、啊。 系啊，所以咧，不过都系因人而异嘅。你可能好有啲人中意，我做一日就放十日；有啲人中意翻十日放一日，即系因人而异啊。 系啊，啱啊，啱啊。 嗯，做早两日咧，咁未讲咗你提出嗰个信息啊，即系呢个主题餐厅喺日本嗰间主题餐厅就结 机械人嗰个嘛， 机械人嗰个啦。全線結業咧， 係哦。 咁呢啲所謂嘅一啲地區嘅特色建築又好，或者一啲景點又好啦，咁我哋俗稱叫做朝聖啊嘛，即係我哋要去嗰度睇朝聖啊嘛。嗱，好得意嘅喎，你當地人去睇咧都可以叫做朝聖嘅。 嗯。 咁但係真正我哋叫做朝聖嘅，好似就係你要一定要穿州過省，甚至乎搭埋飛機去另外一個地方睇，咁先叫做朝聖啊！即係無論係點樣都好啊，你有冇試過專登去某一個地方睇特定嘅嘢？ 演唱會 咯，當然啦，嗯， 演唱會我有試過、 啊。演唱會算唔算係朝聖啊？朝聖可能係指唔係泛指一啲啊，都算係。 係啊，中意嘅 artist 啊嘛，咁嗰啲真係要入去支持啊！嗰、那個特登搭飛機去支持啊！以前。 你睇边个啊？ 几热血啊！以前诶，特登去睇双孙七濑噶，你记唔记得佢？ 哦，你中意佢噶？ 系啊，不作做梦的少女，耶！ 嗯，你中意佢，专登走去睇佢。 系啊，嗰阵时喺台场添，嗰场仲系。 有乜嘢驱使到你要做呢个行动咧？ 真系中意嘅就细个咧，你中意你就会好想咧谂办法去到。同自己中意嘅，譬如 idol 啊，近啲嘅、 嗯。 我甚至乎咧，嗰啲咩过时过节啊，即系我哋过中国人嘅年啦、啊。咁嗰啲咩农历年咧，咁我亦都会寄嗰啲小手信咧去佢事务所嘅。我唔知佢收唔收到啦。系 啊，寄嗰啲好细个嗰啲舞狮仔啊，代表中国传统嘢啊嘛。叫嗰啲舞狮仔，咁可能佢事务所啲人收到笑两笑啊，摆埋一边啦。而家谂翻起应该系。 可能佢都冇见过， 可能佢冇见过噶，系啊， 系喎， 系啊，好阴功啊！ 通常呢啲所谓潮性嘅嘅行动啊，即系譬如你artist 就好，或者一个地方都好啊，你睇完之后，你系满意嘅多啊，定还是唔满意嘅多？即系会唔会去到哎呀好失望啊咁样？ 哦，我又冇、啊，我暂时咧搜翻我去潮性嘅地方或者见嘅人咧。我觉得都系满意嘅，都冇话同我想象之中好大出入嘅、嗯。即系例如我睇演唱会，佢虽然嗰场演唱会好特别，因为停电，咁、 哦、 但系咧我又反而觉得啊，睇到佢停电，又见到佢哋制作嘅另外一面咧，我都收货噶。即系我唔会话因为佢甩甩咳咳，突然间中间一停咗差唔多成20分钟，咁跟住就个人就觉得唔开心，嗯、又唔会、哦。即系你见到你又开心、哦，可能我如果系中意去嗰啲。机械人嘅 cafe 咧，即系如果佢冇执到嘅话啦，可能我去到见一见，就算见唔到自己最中意嗰个型号咧，我都觉得心满意足、哦。 诶、嗱，所以今日就想分享少少咧，我去呢一间餐厅朝圣嘅经历啊。 吓， 嗱，咁我又去过啦。咁我当然有一个朝圣心态咧，哇，主题餐厅我又中意佢，我去睇啦。咁餐厅一定有嘢食噶嘛？ 系啊。 咁你觉得佢里边嗰啲嘢好唔好食啊？ 我觉得应该唔好食嘅，即系嗰啲咩，例如佢整个咩红瑞星蛋糕俾你，咁嗰啲铺啲即系铺啲咩士多啤梨味啊，我觉得一定系似药水味，我觉得通常都系咁噶。 我食咗佢嗰个红瑞星炒饭， 啊得唔得？喂，红瑞星炒饭咩辣椒嚟噶？ 咁咪茄汁咯， 哦， 食辣 系啊，我唔记得咗有茄汁呢个世界，净系挂住食辣。 高达炒高达饭系咩啊？咪忌啲嗰啲咩嗰啲干鲜咯。 哦，系咯，其实蛋包饭都得嘅，蛋白包饭都得嘅，如果高达饭。 系啦，白汁嗰啲咁啊，即系嗰啲 friend 啦。咁我去到啊，满身欢喜。其实咧，入到去嗰一刹那系开心嘅，因为个感觉终于嚟到，同埋佢成个设计咧入到去咧，你真系觉得好似进入咗另外一个魔幻世界咁样嘅。咁就当你点菜嘅时候咧，佢全部都系先写咗嗰个菜名啦。即係正常嘅，然之後咧佢就括號寫翻住嗰、那個即係佢相應嘅乜嘢嘅，即係譬如紅瑞星，又或者係高達或者乜乜咁樣，佢有個相應嘅寫翻喺度。咁你食嘅時候，你就會有一個投入感，甚至乎一個幻想啊。你將嗰樣嘢去聯繫翻啊嘛。好啦，咁喺度等嘅時候，咁你梗係望下周圍嘅嘢咧，咁佢有好多相啊，有好多嘢掛咗出嚟，咁你覺得哇，真係夢想成真啊！只不知去到最后将那个送菜摆上面前的时候，咁我又唔系好中意影相嘅，咁我就系欣赏啦。我欣赏完之后咧，跟住又食第一啖嘅时候就出事啦。 嗱，即系平心而论啊，我自己觉得喺日本食嘅嘢咧，有阵时难食嘅有个谱，佢系咪真系叫唔好食先？ 佢唔系唔好食，但系个心谂咧，嗱，你睇完之后你都会睇个价钱牌噶。 吓， 不过睇个价钱牌，唉，唔好理咁多啦。山长水远，机票都买埋嚟到，唔争咗嗰少少啦。咁叫咗嚟食之后，一食第一啖，跟住个心咧，梗系四个字啦。非常值得咁样， 系啊， 非常值得。咁然之后就系、是，未系一个茄汁炒饭，点解系呢个价钱咧？咁同埋嗰个味道又，即系觉得。你可能喺香港好多嘅地道特色嘅茶餐厅，你都会食到嘅时候，咁你就会觉得。点解我要坐咁耐飞机山长水远嚟呢度食咧？ 佢会唔会有支旗仔啊，或者有把咩古灵精怪遮插喺度嗰啲咯？ 有少少嗰啲咁样啦， 就系嗰啲咯。 系啊，咁当你食嘅时候咧，咁都嚟到啦，咁咪食啦。咁又系嗰句啦，佢未至于去到唔好食。 嗯， 但系你就会喺度衡量系咪应该要去食咧？ 但 系 又唔系话好好食。 系啦，咁啊，跟住食完之后咧，跟住走啦。咁但系出翻去个餐厅嘅时候咧，其实个心。都是开心的， 嗯， 即是就算那一样东西不好吃，其实你都是开心的， 是 因为你那个满满的情怀嘛，其实你是拥有了那个。 是 啊。但是呢很得意的，如果你不是去朝圣，你只是去一间普通餐厅吃，没有那些满满的情怀给你带埋走的话呢，你就会好着重究竟嗰啲嘢好唔好食， 系个质素啦。如果系好似头先嗰个红瑞星炒饭咧，你应该会破口大骂啦。呢个质素， 真系讲四个字，就唔系嗰四个字啦。 系啦， 就另外四个字咁样。咁所以咧，真系要睇究竟佢系想卖啲乜嘢。咁所以就算佢只系一间餐厅，其实佢卖紧嘅未必系食物，可能就系一个情怀咯。 系啊，卖情怀先至卖得贵啊。 就係呢一樣。係 啦， 即係原來我哋好多嘢呢，只要花少少心思呢，你就可以將佢原本需要賣嘅一個要點呢， 嗯， 扭轉咗佢。 嗯， 即係譬如話，如果你香港有好多茶餐廳咁樣，你覺得唉都唔好食嘅，只要個老闆花少少心思扭一扭佢，擺啲情懷嘢落去，其實你可能會照單全收。 啊，唔怪之得而家即係茶餐廳全部啲名叫曬做冰室啦。 咪冰室係另一樣嘢啦，即係茶餐廳冰室又即係又係另一樣嘢咁樣。咁所以係嘅，咁你可能改咗少少名字之後咧，又會唔同。例如我早前喺網上睇到有個有人點咗一張嗰啲喺水牌嗰啲菜名出嚟啊嘛，佢就唔寫，譬如話佢茶餐廳，佢唔寫男人的浪漫，佢唔寫知足火腩飯， 佢寫男人的浪漫。 男人的浪漫，咁你睇嘅時候，你會有個會心微笑咯。咁其實佢所有菜都係呢啲咁樣，即係寫咗一個另外大家會明白意會到嘅一個稱呼，咁你就去叫嗰、那個，唔該一個男人的浪漫咁樣。 係啊，喂，嗰、那個餐牌咧，仲有一個寫住女人的浪漫、哦。 但女人的唔知乜嘢咁样，系， 但大家喺度估女人嘅浪漫到底系咩咧？咁样 系啊，就系嗰张相咯，系啊，睇到估咯。咁其实呢一啲咁样，你稍微改少少，可能嚟到嗰、那个知足火腩饭，嗰啲火腩咪少两嚿，知足又少两块，其实你可能又会收货嘅。 系啊，因为嗰份 因为你有份满满的情怀喺度。 系啊，咁啊， 系啊， 大家今日揾下啲情怀到底喺边啊！快啲执翻啲情怀，如果唔系跌咗。 系 好啦，我哋转头见， 好，拜拜。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百科，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六分，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跟大家讲一下一件事，就是流浪黄牛和水牛。以前咧，本港农民曾经广泛咧就以黄牛同埋水牛作为耕种嘅，咁啊协助咧就系一啲种植水稻啊咁样。大家都知啦，随住过去几十年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咁啊农业咧亦都即系有巨变啦。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咁啊本港嘅农业亦都式微啦，农民咧不再咧就系种植稻米啦，耕牛咁啊因而咧失去咗作用，咁啊并且咧就系遭到农民嘅遗弃。呢啲被遗弃嘅牛只咧，咁啊继续繁衍啦，咁啊令到牛流浪牛嘅数目咧不断咁样增加。嗱，流浪牛啊，大致分为两类，黄牛同埋水牛。黄牛嘅分布咧就系范围比较上广泛嘅，中意咧就喺山坡以及咧就草地上面去到食草。至于水牛咯，多数咧都系聚居于湿地，偶尔记嘅啫。黄牛咧喺山上面食草，水牛咧就喺湿地嗰度食草。大部分时间咧，其实水牛咧都系喺一啲嘅低地嗰度栖息嘅，都系好容易记。黄牛系黄色嘅，水牛黑黑地色嘅，湿地啊嘛，系咪？咁啊，见到咧系渔护署不时咧就会接到流浪牛啊，咁喺社区造成滋扰嘅投诉，包括咧就系例如系排泄物啊，影响环境卫生，喺公共道路嗰度游荡，阻塞交通，以及咧就引致意外，破坏咗一啲嘅花卉，以及咧就系农作物。咁我哋收投诉之后，你都会随即嘅派员咧就去调查一下。如果发现咧牛只系市民所拥有嘅话啦，就会通知牛只嘅主人。或者咧就系负责人妥善看管翻，喂，你只牛走出嚟噃。至于冇人认领或者系无法确认主人身份嘅牛只咧，渔护署嘅人员就会将佢哋安排咧就安排佢哋移走啦。咁至于有报称啊伤病嘅牛只啦，咁啊佢哋辖下嘅动物管理小组亦都会尝试咧确定牛只所在嘅位置，评估翻牛只嘅情况以及咧就治疗噶。好啦，咁我哋都有啲牛隻分布咧，可以介绍下俾大家嘅。本港牛隻咧重要嘅一啲嘅资料，结果就系经过调查显示之后啦，咁大概有1110只嘅黄牛，以及咧就120只嘅水牛，分布喺大屿山、西贡，以及咧就系马鞍山、新界中部，以及咧就系东北部嘅。控制牛隻数量啦，咁当然有方法嘅，最简单就系捕捉啦、绝育啦，以及咧就系迁移，希望咧就可以做到啊计划牛隻嘅数量咧就不断咧就保持喺一个咧就系稳定嘅水平嗰度。 咁當然我哋就亦都唔係話希望將佢消滅啦，係咪？如果山上邊冇曬牛嘅話咧，咁啊，唉，又覺得好似另外一樣嘢嚟嘅，另外一個故事嚟嘅。啊，社會上亦都有好多人咧，對於流浪牛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嘅。咁啊，當然啦，咁政府部門咧亦都會繼續嘅同地區人士以及咧就非政府機構、區議會啊等等咧就保持住聯絡嘅。咁啊，聽聽大家咧就對於流浪牛嘅啲嘅建議。咁如果你喺山岭上面见到牛嘅，咁我自己嘅方法咧就当然就绝对唔好骚扰佢啦，更加咧就唔好同佢四目交视，咁我始终都睇下睇到噶啦，佢嘅身形咧就咁庞大，我咧就唔希望咧就激嬲佢嘅，亦都唔好喺佢面前咧就做一啲过分挑衅嘅行为，更加唔好行去嗰啲牛宝宝啊，即系佢啲 B B 侧边，因为咁样做咧系非常之危险噶，佢有机会咧就会以为你系想咧就系攻击佢嘅小朋友，从而咧就攻击你嘅，咁所以咧咁啊见到牛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嘅，知道咗佢哋喺香港嘅分布之后咧，希望你对牛嘅了解亦都可以多翻啲，同佢哋共处咁啊最好啦。 晨光第一线 K O 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入边，咁啊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Sunny Sir 喺度，咁啊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伯， 一早啊有你喺度，咁啊讲下啲行山路径啊，非常之好啦。今日咧即系睇咩路线啊，啱我哋一家大细啊，或者啱啲茶余饭后嘅朋友去。 今次我哋喺荃灣啦，成日都行啲辛苦嘅地方。今次係靚景嘅， 靚景 係啦，捉個蝴蝶，因為呢排開始都有啲蝴蝶睇下嚇。 嚇 咁咧就喺荃灣就地鐵站行過去兆和街， 係 咁啊兆和街咧就一行巴士噶啦，咁啊就可以搭個小巴 ，sorry， 小巴小巴唔係都有巴士嘅， 多謝你兜一兜，咁啊搭翻架82号小巴， 嚇 咁就去翻呢個川龍。 系， 咁啊，同师傅讲川龙落车就得噶啦。 哦，川龙咧，其实就坐巴士啊，真系都去到嘅，系啦，巴士都有一架九巴去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川龙去坐小巴，咁啊，应该会快少少噶啦。咁但系川龙听个名，应该啲人一谂就谂到咩噶咯，就系、是、饮茶。 系冇错，咁你话可以先食饱先，之后出发又得，或者将条路倒转嚟喺城门行翻过嚟都得。 城门即系喺呢个荃湾，我就上咗城门。水塘那邊先， 系啦， 跟住就沿住佢嗰條行山路， 系 系啦。咁如果我喺城門出發，我應該點樣揾嗰條行山路？因為城門本身兜個圈 嘅 啫。 哦，其實唔止兜個圈嘅，好多嘢行嘅裏邊。咁樣落車之後咧，菠蘿巴啊嘛，咁啊小巴落車係菠蘿巴啦。菠蘿巴之後咧就轉翻左手邊，轉左邊咧就會上樓梯。上完樓梯過咗交管站之後咧，就再向前行就過條小橋。 嗯。 啊！嗰度我唔知流水啦，砰砰声啲水嘅，跟住就再转翻左上楼梯， 嗯， 即系转左左左左左左，跟住咧就会上一个叫蝴蝶园。 蝴蝶园 系啦，蝴蝶 我记得好似有写到蝴蝶园嘅，直头系写住蝴蝶园 嘅。系，不过我就冇乜扑蝶嘅经验，去亲都冇蝴蝶嘅，次次都冇。 你成班仔去，所以冇扑蝶啫。 哦，都系噶，冇扑过蝶。咁啊，扑蝶系讲开即系大自然嘢，我哋有时候。又叫尊重大自然生物咧，呢個又係我哋成日都想講嘅。 係當然啦， 係。即係你可以影相啦，你可以同啲蝴蝶影下相啦。 嚇！ 但係好多人咧，好好得意嘅，佢而家咧甚至乎會揾啲蜜糖咧， 嗯， 蝦落啲樹度。 嚇！ 佢引啲蜜，即係蜜嗰啲蝴蝶啊，走去影咯。 嚇！ 即係為 即係等佢黐落去嘅時候咧，食嗰啲蜜糖你就可以 啦，就係去影嗰度。咁啊，你話係咪真係好大影響咧？咁我覺得。基於即係你對緊對於大自然，就盡量減少個衝擊最好啦。 啊、 你有嘅咪有一影咯，冇嘅咪下次再嚟咯。 係 咯，個樂趣就嚟自呢度啊嘛。 係啊，好似睇日出咁樣，唔係人工整啲緣分出嚟咁樣。 冇錯， 係咪？ 入邊你都兜到啲男男女女關係啦，都冇錯。即係唔係人工整嘅，可以睇日出咁。今次有咪有咯，冇咪唔緊要咯，下次再嚟咯。呢、這個即係登山嘅樂趣係咁啊嘛。 係啦，咁先話下一次啊嘛。如果你一次過影曬嘅，咁你下次。影咩啊？冇嘢影噶啦，你都滿足曬啦，係咪？ 咁所以就嗰次係我咁啱見到有啲即係龍友咁得意，可能佢真係好想捕捉嗰一刻咧。 嗯， 咁跟住我繼續上去啦。咁咧成條路咧就佢有啲標佢住嘅係C34，因為叫做村，啲、叫做龍門交流徑。 龍門交流徑 嚇個名好似好勁啊，又好似客棧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段路就輕鬆嘅 嚇、 中間有好多啲叫做過間橋嘅。 咦，靚喎、啊！其實有過間橋，有好多人行山嘅都已經覺得有過間橋，其實係一件事嚟嘅喎。 佢幾得意嘅，佢個好鬼大個石墩，然後有啲木板過橋嘅。 嚇、 啊！咁呢個做得幾靚仔嘅。 嚇、啊！咦？呢條好似冇去過喎，川龍交流徑啊嘛，呢、這個。 佢叫做龍門交流徑。 龍門交流徑。 係啦。 系啊，龙门客栈个龙门， 因为佢就冇唔要咁用，即系好少会迷到路，原因咧佢就系啲标距处啦。咁啊，今日我今次倒转咗，头先我讲嘅系倒转咗，有城门出发啦。 吓， 咁你会见到啲 number 咧有3C3409C3408，咁一路褪过500米一支嘅。 系， 咁呢个 C34 咧就龙门交警， 吓 C 就系交油警嗰个标距处嘅牌嚟，所以有公仔，所以唔会点样迷路，好容易行。 系啊系。 景方面咧就真系冇得顶啦，就成个象山嘅公路一路望下边，成个荃湾俾你望晒， 哇！ 望到嘅，好正嘅。咁你就中间啲分叉路转左转右就唔好理佢啦，一路平住条路，有上落差嘅， 嗯， 即系都有少少上落差的， 都应该唔系好大嘅啫。我就咁睇个地图嘅话，你龙门交流径可能开头嘅时候要上一上菠萝坝，上咗少少先。我估就咁睇个地图，我自己纯粹目测啊，我估都应该系200米左右嘅啫。 哇，好犀利！ 差唔多200米，跟住你一嘢就扮过去，就去到呢个村农管理站嘅位置，都已经唔使再点上上落落。其实系开头啫嘛。我成日觉得有啲分享就系、是、有啲人话行，我哋上次咪讲行天梯嘅。 哦，系系。 其实你一路行，你唔好谂有路你就行，其实你就好快再行完嗰啲高位天梯嘅楼梯嘅。 系通常都系嘅，即系谂埋好似好远，其实耷低头行一行啊， 系啊， 系啦， 系啊， 好多嘢都系 行上楼梯嘅时候，嗰、那个踢 lift 咧个技术喺边咧，就你唔好成日望到最高，你望到最高，永远咧、那个最高嘅时候上到上去又有最高，一定系咁嘅。你望住个地下行，好快脆你就行完。 哦，其实我哋都有时会望高边嘅， 吓、 啊，即系有个小技巧就系你当你卧高头，你望到嗰个45度咁上望上去，见到个天咧，树林有天咧、即系就到顶啦， 吓、啊。 即系我都系咁样鼓励自己嘅 。我最惊系咩咧？就系你望到顶之后咧，上到上去嘅时候，原来仲有个山头喺后面遮住咗，头先睇唔到。 哦，咁唔紧要嘅，同、 啊、 自己安慰啊！我起码过咗一个先啦。 系啊系啊，都系。 咁啊，龙门村龙交流径呢度呢个村龙呢个咧穿翻出去之后咧，龙门交流径咧，其实仲有啲嘢可以即系小特色嘅。 系。 咁今次我哋行完咧，先食嘢都得。头先我哋开头就话啊，食完先行啦。不过今次就我哋倒转咗啦吓。咁就去到村龙咧，就有啲茶楼嘅， 系 嗰、那个茶楼就有啲古，即系旧式啲嘅，要自己去执茶叶啊、自己去攞卡，即系攞张飞仔去， 好似自助餐咁、 啊，都系啊，都要相当不菲嘅价钱啊，呢、這个自助餐 系咯。 不过出名仲有系呢、這个叫做咩西洋菜， 西洋菜系 系啦，西洋菜就佢自己洗 吓，佢、啊、自己洗 系啊，佢田度摘完出嚟就一箩咁啊摆喺度， 即系又有泥又有细，咁你就自己去洗。 系，因为西洋菜本身水重噶嘛，其实冇乜泥嘅，你养一养佢，跟住就惊有啲虫嘅话咧，就拾耐啲咯。好得意啊！上次我一阵，而家唔知仲有冇吓。我上次去嘅时候咧，就有个大镬，咁我见到前面嗰个大叔咧，拾完之后嗰烹水咧，就佢落咗好多油落去啊。 嗯， 我谂要食菜健康啲，即系落完之后仲油淋淋，仲难搞。 嗯。 咁其實啲點心都比較懷舊式，譬如大包啊啲舊式嘅點心嚇、不過嗰有幾間嘅，咁啊自己去揀啦。我哋唔係賣廣告啊，咁、你可以自己試下。 自己選擇啊。咁我哋就可以經呢一個龍門郊遊徑。咁整條嘅龍門郊遊徑，佢大概需要嘅時間幾多啊？我有啲咩準備裝備上嘅 prepare 會好啲咧？ 佢大概約摸4到5個鐘啦。 哦， 今次長咗少少，喺開頭有啲難度。 係都辛苦嘅4個鐘。 係因為今次段路咧就如果大家有帶啲行山杖，咪可以喺頭一段試下咯。去參乎下、不過我個人就覺得可以試下用自己的能力上嘅。咁但好多人都話我上山咧只腳好攰啊，成日菠蘿腳好痛啊。個原因咧就係個四頭肌冇鍛鍊啊。 哦，係啊，係啊。 咁點樣鍛鍊咧？都有個小方法嘅，就你只要叫卧蝕，即係蹦住蹦牆就坐呢個模型凳。咁就唔會整親自己嘅。咁就背脊挨住蹦牆啦，做個少少嘅好似模型凳咁啦。盡量坐低少少啦。記住個重點係菠蘿蓋唔好超過自己個腳尖，咁你就 係 啦，係啦，咁你就咁坐喺度模型凳30秒，休息翻。 哦，30秒，我仲諗住啱啱問你，喂，30分鐘添。 少林寺咩？我冇乜頭髮啫，我唔係和尚嚟噶。 係啦，咁啊30秒，咁啊大家可以試下鍛鍊一下呢個嘅四頭肌。咁上山咧就會容易好多啦， 係啦，又唔會整親自己。 冇錯啦，咁只係需要4至5小時啊，咁一般人咧都係4至5小時，咁如果你真係快嘅，咁可能2個鐘都已經 KO 佢噶啦。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呢一條咧，就係龍門郊遊徑。咁啊，睇下今日會唔會準備一下，咁聽日出發啦。唔該曬，新年上 好， 拜拜。 拜拜

交通组嘅 Toby 喺度。早晨啊 ，Toby。 早晨啊，小白。 系坐稳啲啊，张凳。 系咯，啱啱坐入嚟有少少嘅意外，因为突然间谂住挨低嘅时候咧，发现张凳系烂嘅， 系 咁就争啲跌咗落去噶啦。 系啊，我都等你个心仔都，我都嚟一嚟啊。 系啊， 咁我转头帮你拎走张凳佢。 系咩？好啊，好啊。 而家你坐完先啊。 OK， 而家 OK 嘅，坐唔挨啦吓。好啦，咁啊先讲下交通啦吓。咁咧就有封路嘅，咁喺长沙环有元州街有水管急收，元州街去美孚方向近住长发街嘅慢线需要封闭嘅。元州街去美孚近住长发街嘅慢线系封闭。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龙尾就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慢车，咁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龙窝村嗰段咧都系慢车嘅。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哦，都几好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希望即系交通上面都系 Happy Happy 啦。 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啦。咁咧嗱，小白今日咧有样嘢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呢个礼拜六日咧，我相信啲长者都应该会 Happy 嘅。 点解咧？ 点解咧？嗱，就是、因为咧喺呢、這个今个礼拜六日啦，其实就唔止今个礼拜六日嘅，连续几个礼拜六日咧，长者搭。巴士咧搭九巴啦，佢哋咧都系免费可以过海嘅。 系有冇话边条线啊？等等先， 系 攞支笔攞张纸，系啦，我同阿长者系同步嘅，我哋一齐抄低。 你用得到咩？ 我用唔到，我帮佢抄低嘛。 哦、OK， 好啦， 系咪我攞得纸笔嚟，佢哋都攞咗噶啦？而家 系啦，系啦，啱啦。咁啊，听下佢嘅咩路线咧？其实基本上咧系所有过海嘅路线， 所有啊， 除咗两条咧 P 字头嗰两条豪华巴士路线咧， 哦， 嗰两条就唔得，其他咧都可以免费搭。 啊，即系嗱，纯粹数。数字过海嘅就得啦。喂，咁但系过海嘅时候有九巴或者有第二间公司嘅， 所以咧佢一定要系佢自己营运嗰啲先系免费啫、 啊。 要系九巴营运过海线，咁佢先会免费。但系点解系咁样咧？就是、因为咧，其实有少少要求嘅，唔系话你就咁上车嘟就免费。佢有少少程序，我谂啲长者咧真系听清楚，因为咧唔系话咁容易嘅吓。我觉得佢虽然话免费啫、 嗯，有难度、 啊，有难度噶。系点样咧？嗱，首先你要登记成为佢嗰个会员啊，即、 嗯、 系、就是、你知而家咧佢哋有个会员嘅制度噶嘛？ 我唔知、 啊，你唔知啊？你而家上巴士咧，有時喺門口咪貼咗個 poster 咧，就同你講話啊，我哋咩一毫子咧就有一毫有零點一分咁嗰啲咁樣嘅，咁你唔知儲夠幾多分就有禮物、哦。 哇！坐巴士都儲分㗎嚟㗎， 係啊，即係港鐵都係啦，港鐵都有儲分，你有冇儲啊？我同阿 Didi 琴日定啲前日先啱啱換完港鐵嗰啲分數啊，即係可以換免費車程啊嘛。咁、 哦、 其實港鐵就一路都有儲分嘅。咁啊，而家九巴咧都開埋呢個新嘅一個會員制度啦。咁、咧就可以一樣啦，都係搭車去儲分。咁、咧就但係咧佢嗱頭先講免費啦，佢就首先要你成為咗佢會員先。咁然後咧你去嗰日啦，好啦，去到禮拜六日要搭車搭呢啲過海路線嘅時候咧，你上車都係要嘟嘅。咁然後佢亦都會照扣你錢嘅。咁、然後咧扣完錢之後咧，佢要喺十日至到30日内咧，你要透过八达通 app 啦，或者咧系透过翻喺地铁站咧，咪有啲八达通嗰啲服务站 嘅，系啊 系啊，你要喺嗰度揿，佢先会退翻啲钱俾你。 哦， 所以系有程序嘅，即系啲长者我都有少少担心，系咪即系识唔识咁样搞？ 屋企人都帮手听一听啊，呢、 這个系啊，即系听一听啊。总之就系你要系个会员，再咧。搭車嘅時候俾錢，咁然後咧就要攞翻嘅時候係要咁樣，咁啊， 咁啊退翻錢俾你都係全數退翻俾你嘅。 係啦，其實就唔係佢又嗱，我就心諗咧，啲長者搭車都係兩蚊啫，咁、佢都係退翻2蚊俾你嘅啫，可能，即係佢我就唔係好肯定究竟佢退幾多錢啦。但係就即係係咪真係為咗嗰2蚊，有冇咁多長者會做又真係唔清楚啊？咁、但係就不過都有個資質啦，希望大家即係 大家自己選擇啦，呢啲就 自己自己選擇啦，都係一個好嘅消息嚟嘅，始終咁樣。咁、但係就要記得啲程序咯。 哦，咁呢個優惠啊，睇下大家想唔想攞啦嚇。 係啦， 如果覺得又要登記又剩嘅，咁咪由佢咯，反正自己2蚊啊咁樣。 係啦，即係有時又要做會員咧，唔係個個制嘅， 係啊， 又要登記咁 麻煩，跟住又最慘係咩？哎呀，唔記得咗，都翻攞翻2蚊。 係啦，呢、這個又 登記咗就抌心啦。我攞翻攞唔到嗰2蚊。 係啊，咁啊係。但係你抄曬未啊，小白？ 我抄曬啦。 啊 ，OK， 真係 OK， 咁都好。 所以屋企嘅聽眾都應該抄咗㗎啦。 應該希望抄一次啦。如果唔係就要上網重温咯。 係啦，上網重温翻啦，或者去翻有關嘅公司嗰度自己再睇翻個詳情。咁屋企人可以幫下長者去到咧處理呢個問題啊。 记得攞翻啊！ 记得攞翻哦， 系啊，过咗要10日之后啊， 系啊， 系 咯，10日之后啊，重点系记得攞翻啊， 就系、是、咁样啦。 其实即、 就、 系、是、直接优惠咗咪算咯， 系啦，即、就、系、是、其实首先你上车要嘟嗰下咧，都有啲即系唔系好免费嘅感觉啊。 或者你知道佢系长者八达通，你照嘟。咁、但系你电脑程式一定可以 set 咗 do 就系唔扣钱 系啦，其实应该系咁，可能佢要睇下你系咪会员先 系咯， 所以咧佢就要你照嘟。 又或者你真系一个行一个月会员制嘅，你做咗会员之后你嘟。 但系都系唔够钱，但系要你做会员先咁。咁佢佢即系啲卡都识别到你系咪会员噶嘛？ 其实系嘅，即系嗰个技术上应该 技术上一定做得到嘅。咁啊，识别咗你系会员啦，都其实我唔扣钱，咁啊唔使长者又再去嗰度又攞翻钱咁样。 系啦， 系啦， 即系冇啦。而家唯有系睇下点啦。 系咯，希望佢可以再优化佢计划啦。 系啦，应该越做越好嘅呢啲吓。 系啦，要越做越好添啦。系啦，香港呢地方好快淘汰嘅啫。 系咁啊，系啊。同埋嗱，记住我讲多次啊，就系好几个连续几个礼拜六日都有啊。 系 咁，所以咧就长者呢几个礼拜过海都可以留意啦。 明白。咁你下个礼拜又提一提我哋。 哦，哦都可以。 再提一提我哋，如果系今日已经登记咗嘅，咁啊隔两日又可以，即系到时则隔两日就可以再攞翻嗰两蚊。 系啊，好啊，好啊。 系咪？你到时再提一提。 好啦，再提你啦。 系啦，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睇下阿 O 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啦吓。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 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嗯，今朝嘅天气如何呢？ 哦，今朝天气一般般啫，又唔算比过往两日咧都差少少，因为都好似灰蒙蒙一片咁啊，讲紧天空上边啦，咁啊唔知会唔会今日都有啲机会落雨，因为睇翻即系之前天文台嘅预测咧，话下个礼拜咧都开始转凉少少啊，咁如果你话礼拜六日咧嚟讲，大家多咗啲时间，咁就可以即系将啲长袖衫啦或者长裤啦攞翻出嚟先，咁啊真系将啲咧。T 恤啊，將啲 T 咧擺翻落去啊，即係嗰個衣櫃入面啊，都要換一換櫃啦。理論上依家去到幾多？即係十一月啊，今日五號啊， 係 啊， 小白有冇講？ 五號冇錯冇錯， 踏入十一月，你都真係點都要換翻少少櫃。如果唔係到時咧，你咁係天氣即係或者温度驟降嘅時候咧。搞唔掂，跟住咧又要去嗰啲速食時裝店嗰度咧，唉，買幾件衫先，即係叫做唉，屋企好似冇衫著，其實唔係冇衫著咯，屋企啲衫係勁多咯， 係啊，不過唔著啫嘛， 大家唔摷出嚟。 人咧有個 pattern 嘅，即係咧打開個衣櫃咁多衫，其實著嚟著都係著咗幾件，所以我已經放棄買衫。 係啊，所以你會揾翻出嚟著就 OK 咯，同埋即係啲衫其實都 keep 得好新，同埋再講多一樣嘢，有啲係上年季尾買噶嘛，咁其實上年季尾其實著咗一次兩次已經打咗佢入冷宮啦，跟住到今年你又買啲新嘅，跟住嗰兩件屬於你衣櫃入面冷宮嘅衫，根本就冇機會 show 到出嚟，或者咧即係同啲即係朋友仔見下面，咁其實都即係慘㗎，所以大家禮拜六日多啲時間留喺屋企，咁啊真係可以。執下间屋又可以執下个衣柜，咁啊换下柜都系好事嚟嘅。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啦，唔该。 好，唔该啊。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相当温暖，咁啊周末啊相当温暖，能见度亦都系较低噶。星期日嘅晚上以及星期一咧，北风就会增强啦，气温亦都会显著下降，到期时显著下降。随后啊，咁啊几日亦都系早晚清凉，天气亦都系干燥嘅。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属于咧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嘅时候，星期五早上咯，我哋都一样可以一齐上晨光大学呢堂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各位。 嗱，有一本书咧，我闲时都几中意拎嚟睇嘅，而屋企咧年年都会买一本新嘅。 我哋讲我啲书添， 你啲书值得睇。 啊，年年都新嘅。 系啦，嗰本嘢真系正，嗰本系叫《通胜》。 估到啦。 不过其实真系好多嘢睇嘅，虽然我唔识，但系我觉得好有趣。 喂，讲真，你作为真系中国人， 《 通胜》啊，点都要了解一下。 系 屋企啊，真系必需品嚟嘅。 嗯， 即系咁样啦。咁啊，其實咧，你想講所講嘅通勝咧，只不過係通勝嘅版本裏面嘅其中一個版本。 嚇、啊，咩意思啊？ 嗱，其實咧，通勝咧有我嘅了解，印刷通勝嘅嗰個公司，起碼有8個版嘅通勝。 嗯，有咩唔同咧？ 係啦， 中英文版噶嘛。 咁啊唔係，即係關乎裏面嘅內容嘅多少。 係。 咁你嚟編輯一本通勝嘅。 嗯。 係啦。点解要咁做呢？一来咁啊，梗系口薄咁啊，有问题啦。 嗯。 二来咧，牵涉入咩咧？牵涉入华侨。 嗯。 但因为咧，以前咧，我哋中国人咧，好多咧，好早年就已经系去咗外国 嘅謀生啊。 嗯， 即係譬如話，全世界基本上都係中國人嘅，係咪啊？歐洲啊、美洲啊，咁更多係南洋啊嗰啲地方嘛。 嗯 ，OK， 佢哋去到嗰啲地方嗰度，係唔容易買到中文書 嘅， 係咪啊？所以咧，佢哋如果希望教啲後人，教啲後人去讀中文嘅話咧，咁梗係要買課本啦。 嗯， 好難買嘅喎。好啦，咁有啲出版商就頭腦好靈活啦。 嗯， 佢就喺佢哋必需品嘅通勝入邊加插咗好多教育嘅文章入邊，譬如話《千字文》《三字經》。好啦，咁啊買咗本厚版嘅通勝咯，即係有啲《三字經》啊、《千字文》咯。佢除咗可以平日拎嚟用之外，佢都可以教啲子孫學中文。 嗯， 系咪啊？唔使特別去買貨品，所以通勝咪出現咗唔同嘅版本咯。 嗯、 有啲版本多啲嘅，又有千字文。咁你如果你話誒、哎、我唔需要做呢啲嘢，咁咪買本薄身嘅方便攜帶咯。 嗯、 所以咧，通勝有好多個版本。好啦，咁咁多個版本又點樣分法咧？咁、 嗯、 啲人又聰明喎，加唔同嘅吉利嘅四字成語落去。 嗯， 係啦，嗱，譬如話。最后嗰只叫做包罗万有， 就系最齐噶啦。 冇错啦，所以你买通胜嘅时候咧，你见个书脊， 嗯， 个书脊嗰度咧会写住包罗万有嘅， 嗯， 咁呢一只就最好噶。 系， 好啦，跟住有啲咩万事胜意啊，有啲咧就东成西就，我举例啦，有啲叫做儿孙满堂，即系咁样，咁咧喺度佢就知道啊。即係分咗唔同嘅版本啦，就咁樣嚟嘅。係、嗯、係咯。 咁但係其實咧，講下通勝嘅歷史係由邊度開始嘅咧？ 嗱，通勝咧第一件事，我哋講個名先。 嗯。 通勝咧係我哋廣府人落出嚟嘅名。 嗯。 點解咧？因為原本咧係好耐已經有嘅啦，耐到幾時咧？起碼去到元朝啊。 哇！咁真係好耐 嘅。係啊，元朝嘅時候已經有所謂嘅通書。 嗯。 一本書嘅書。咁但係知啦，我哋廣府話讀個書音 嚇、啊、就唔吉利啊嘛， 大吉利事啊嘛，仲有新年流流買本新嘢翻屋企話通書通書，喂，俾本通書我真係大吉利事㗎，你係咪啊？咁於是我哋廣府人咧就將佢喂唔好啊，書聲我通贏， 嗯， 通勝，好於是乎咧就慢慢咧通勝咧就成為咗我哋廣府人咧叫呢本書嗰個普及叫法啦。 嗱、嗯，咁係咪即係一本通書睇到老嗰個通書啊、就是？就係 冇錯冇錯啦、哦，所以歷史係好悠久嘅咁樣嘅咯。嗯，咁呢本通書啊，點解會出現咗而家你頭先講啲乜都有嘅版本咧？裏邊咁其實成本通書，除咗同我頭先講嗰啲咩《三字經》啊、《千字文》啊、《增廣言文》啊嗰啲嘢之外咧，最重要嘅就梗係嗰個日曆啦、 嗯， 嗰個時間啦，同埋我哋最緊要嘅就擲日啊，我哋叫做咩咧？嗰啲叫擲日啊，嗰啲叫做起記啊啊，幾時適合做啲咩？幾時唔適合做啲咩嘅？咁我哋叫啲叫做擲吉術。择吉术，择啲好嘢嘅方法。好啦，咁呢种择吉术咧，其实早喺汉朝啊，即系2000年前咯，喺中国咧已经系发明咗出嚟噶。 嗯， 所以而家我哋呢套功夫咧，呢套通胜嘅功夫咧，其实就有成好长好长嘅历史噶啦。 系 咁后嚟咧，慢慢攞落嚟啦。咁啲人咧就将唔同嘅流派嘅择吉术就混埋一齐。咁就出咗一啲擲吉嘅百科全書，即係將唔同嘅嘢撈埋一堆出咗書，呢只就叫做通書 啊！所以就越嚟越多咯，即係疑乜忌乜都有幾十個 好多款，其實裏面係好多家唔同家嘅學説撈埋一齊噶，唔係話一個人度曬出嚟噶，係我哋中國2000年嚟唔同擲吉嘅方法嘅門派撈埋一齊最 work， 即係最合最用到嘅，最拎出嚟嘅編出嚟嘅。咁其實咧，跟住。去到咩时候呢？去到清朝初年嘅时候呢，就出咗一件大事嘅。 嗯， 其实通书早期系好多门派、好多家噶嘛。 嗯， 呢、這个少林嗰、那个武当嗰、那个峨眉嗰个空洞，咁有阵时同一件事，点解有峨眉派就话好，空洞派就话唔好，少林派话两件都冇所谓，咁究竟边家嘢得咧？咁样系咪啊？咪出现咗好麻烦啊！甚至乎，喂，用错咗咁点算啊？ 嗯， 系咪啊？好啦，咁于是乎呢。去到清朝嘅时候咧，皇帝咧就话啦：，喂，唔得，咁样搞法咧系会社会大乱嘅。 嗯， 一定要派啲专家度一本，而家大家都要统一 整合版， 整合版嘅通书出嚟。 啊， 咁呢本嘢咧就叫做《協紀辨方书》。 哦，《 協紀辨方书》乾隆年间做出嚟嘅。 嗯， 咁今时今日咧，我哋全世界噶啦嘅华人。所用嘅通勝裏面咧，嗰啲擲吉啊，嗰啲儀啊、技啊，乜嘢咩咧， 其實基本上都是由呢本叫協紀辯方書裏面呢本百科全書裏面攞出嚟用嘅，攞出嚟用嘅。當然仲有其他書嘅，咁要喺唔同嘅擇一師傅，佢哋即係編排編寫通勝嘅師傅，佢自己個嗰個功力問題啦。即係我可能我揾一本叫做有本叫鳌頭通書。有一本就叫做咧，叫做象吉通書，即民間都有嘅，不過啲唔夠協紀辯方書權威， 權威。 但係裏面可能有啲嘢都好嘢噶嘛，咁唔同嘅師傅佢有唔同嘅功力，唔同嘅加成，佢覺得咦喺呢一方面我要攞呢啲書，我喺呢方面係攞呢啲書，於是乎咧就自己嘅版本出嚟咯。所以你喺民間你會見到噶，就算所謂嘅通勝，我哋可能其實都有幾個出版社嘅。系咪？而家我哋香港，我就眼見起碼有四個出版社，最好賣啦，四個出版社啦咁樣啊。咁點解會有四個出版社？因為嗰啲師傅係唔同師傅嚟噶嘛，個別都有自己嘅心得，所以佢咪出咗唔同咯。其實話俾你聽，以前眾多啊，眾多啊。以前香港，譬如話去到五十年代，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嘅通勝啊，起碼有十幾個版本，十幾個唔同嘅師傅嘅。咁而家但係體弱流強。慢慢就自己得翻四，大约四个咁样咯，就系咁样啦。 明白晒啦，好啦，咁啊，今日同阿佳哥倾住咁多先，下次再讲过，唔该晒佳哥，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系啦，除咗小白之外，仲有 O 喺度啊！ 系啊，喂，小白早晨啊！ 早晨， 可以讲下呢一个啊，咁啊，礼拜六日都要寻找一啲好去处啦。有啲家长咧就会带啲小朋友咧去太空馆同埋科学馆，或者咧香港艺术馆。 有嘢玩啊！ 呢几个咧通常都系啲放电热点嚟嘅。 系啊， 咁因为科学馆嚟讲咧，首先你几时去咧都系玩同类型嘅嘢啦。咁而啲小朋友咧闻说都系乐此不疲咁样，佢哋会继续会识到新嘅朋友啦，会学下一啲。 一起玩一下啲暴风啊， 系啦，科学嘅知识啦。你对上一次带小朋友去呢啲馆系几时啊？ 我唔记得啦， 其实好近， 反而唔系都好耐， 系咯，好耐啦。我以为你不时都会带下佢。 反而科学馆嗰边比较常少去， 系啊， 因为嗱要去嘅话咧，首先要家长提起劲，因为喺我脑海入边咧，科学馆嗱， 好多人， 我记得佢有啲新嘢喺度嘅， 系。 咁但系有阵时候我会觉得可唔可以吸引到小朋友咧？咁样 都可以嘅，因为我见好似个游乐场咁嘅，因为有多朋友影翻啲相嚟，科学馆依家都好似游乐场咁样，即系俾大家放下电。 今日都谂下去一去先，今日黄昏嘅时段睇下有冇时间。 因为我有啲朋友仔咧就做嗰啲叫做幼稚园同埋小学。即系负责 interview 嗰啲老师，即系主任级咁样先算啦。咁嗰啲咧，主任咧通常都会问啲家长：，喂，星期六日去边？啲家长摸到 answer， 去科学馆、图书馆，仲有艺术馆。咁老师话点解啊？跟住话啊，可以放电之余，仲可以感受一下一啲艺术氛围，或者头先科学馆学下嘢咁样。 吸收下知识啊！ 系啦，嗱，喂，原来我而家又问啦，喂，都真系有啲家长会咁样做嘅，系啊，咁喂，今日介绍多一个馆俾大家识啊，呢个咧就历史悠久一啲噶啦，几耐历史啊，二百几年历史噶啦，嗱，我唔知小白熟唔熟啦，即系荃湾嘅三栋屋啊，咁啊，三栋屋博物馆咧就大翻新， 哇，好耐冇去，上次去真系， 哇！我记得系小学参观， 系啊，系嗰啲 friend 嚟噶。 小学同埋可能初中，因为你到咗高中，你都要 focus 喺会考啦。其实系少啲呢啲 visiting 嘅，咁反而系咪小学大家柴娃娃咁样搭架旅游巴咁样就去嗰度？ 系嗰类嘢嚟嘅。 哇！突然间即系打开报纸，咁啊有一份副刊咧都讲三栋屋博物馆啊大翻山，咁啊依家加入咗声音导航嘅元素，入边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包括咧因为睇翻咧原来三栋屋咧就系有二百几年嘅呢个客家围村嘅法定古迹嚟嘅咁样，咁啊1987年嘅时候咧就重修成为博物馆啦，2016年咧六月咧就变成咧香港非物质文化。化遺產中心啦，所以咧香港好多唔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都可以喺嗰度睇得到喎。包括咩啊？呢啲獅頭嘅扎作啊，即係舞龍舞獅嗰個咧， 即係好似蛇獅子嗰啲啊，佢都可以俾你睇得到究竟係點樣啊，叫做點睛啊，個製作係點㗎？ 即文化傳承嘅嘢嚟㗎喎。 係啊，都好靚喎。咁啊，展覽咧就展示咗咧五款咧大家常見舞龍舞獅嗰啲獅頭喺度。咁啊，有啲片段又話俾你聽啊，究竟即係你平時睇嗰舞龍舞獅。 哇、啊，小朋友好啱去睇、啊，即係你一路講舞龍舞獅，我都諗起如果我帶我仔仔去咧，因為佢又好中意睇舞龍舞獅啊。 係咩？好、哦。系咪？ 因为 Lion Dancing 系咪啊？ 系咯，即系呢度跳，咁一定系中意睇啊！小朋友系咪？即系情情情情情咁，跟住咧仲可以跳下跳下咁样。如果你话可以实物近距离睇嘅话咧，佢哋 摸得到添啊！直情摸得到。 有兴趣，小朋友 佢有两样嘢都俾你摸得到嘅，除咗头先讲啲舞龙舞狮啲狮头摸得到，第二个咧就系有一个砌砖铺瓦嘅活动，咁都可以一块块瓦片咁样咧，俾你试下。喂，古代啲人你咪见嗰啲瓦片屋系一块块咁样摆落去嘅， 系啊。 咁佢一个示范嘅场景咧，就系有啲工作人员喺旁边就教你话嗱，知唔知点样铺瓦片噶？啊，一齐铺下， 就铺上去啦。 系， 所以西门出雪跑过嘅时候会跌落嚟噶。 系啦，会一块块瓦片咁样啦吓。哦，咁啊可以欣赏下呢啲文化特色嘅嘢啦吓。 系啊，大家留意一下呢个时间开放时间，睇下会唔会选择去啦吓。 今日系11月5日，星期五，农历10月初1。适宜嫁娶、祭祀、入殓、安葬、破土、安机械。 今日适宜做嘅嘢唔算多、啊， 其实都唔算少，睇你点睇啦。今日忌动土、上梁， 冇啦，咁就好啦。 无论多少，都可以开开心心嘅。今日都是世界海啸意识日， 我会多啲了解相关资讯，以防天灾嚟到，同埋关心曾经受到影响嘅朋友。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中国的发展，亦都激活世界经济。评论员文章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共赢的决心不会变。文章表示，互利合作，共同开展开辟共同发展开辟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放，是中国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亦都为人类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欧洲再度成为新型肺炎疫情的震央，目前处于反弹关键时刻。世卫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劳格在丹麦哥本哈根表示，区域内53个国家的新冠病毒传播情况令人担忧。数据显示，欧洲再度成为疫情震央。上个星期报告近180万宗新增确诊，同24000宗死亡病例，同前周相比分别上升6%同12%。过去4个星期，欧洲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增加55%以上。克劳格指出，部分国家疫苗接种覆盖率不足，社会卫生管控措施放松，是造成欧洲疫情反弹的主要原因。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下令释放被扣押的4名过渡政府部长，被释放的包括通讯部长、青年和体育部长和新闻部长等。

Kitty， 阿 O 乜嘢事啊？ 点解你身水身汗嘅？ 晏昼出街好猛太阳啊！ 一早翻工好大风、啊。 无论寒冷还是酷热，最紧要保持心情开朗。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同大家回顾一下先。咁啊，体育方面，今个星期咧见到其中一个咧就系、是、英格兰嘅桌球公开赛啊。咁啊，我哋今个星期头嘅时候咧就打啦。咁啊，比赛亦都系自疫情之后咧，咁第一次咧真系翻去呢个桌球嗰度咧就比赛，去真系有球场啦吓。咁啊，香港方面咧，咁啊四眼 Q 话唔安怡咧，咁啊之前亦都首度亮相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咁啊，外围赛咧就挑战2015年世界冠军英格兰嘅冰咸啊。咁啊，其实都唔错啊，佢抢到首局噶。即係贏到第一局嘅，不過最終咧就1-4止步，無緣正賽嘅。咁、但係對球員嚟講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嚟㗎。 冇錯，有啲桌球比賽係男仔同女仔一齊打 嘅。係啊，因為女子打得好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去埋男子組嗰邊打嘅。咁啊，以前咧有同阿吳安兒傾偈嘅時候咧，咁佢都有話到呢個係佢夢想嚟嘅、即係以女仔香港運動員、女子運動員嘅身份咧，咁啊挑戰世界賽嘅男子組別。 係啊， 其實一直以嚟都係佢夢想嚟。 係啊，呢、這個先係現。实世界入边即系同光谱较劲 啊 嘛，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成绩系点样咧？咁我哋当然系要睇啦。咁但系就唔系最重要，而系我哋咧都支持佢呢一份嘅决心，同埋继续咧，希望佢都系吓撑落去，继续努力噶吓、啊。 喂，睇翻咧，即系桌球运动咧，原来啲桌球运动员咧都唔系净系咧死督烂督咁样，即系日日喺个桌球台嗰度练习咁样。譬如呢、這个桌球高手啦，奥苏利云啦，咁佢都进入第二圈啦，佢都话咧。其实大家都错觉咗咧，打桌球咧就日日要趴喺张台嗰度啊，要打波啊，要练啲唔同嘅旋转啊、落西啊等等啦、啊。其实咧，跑步对于运动员嚟讲系好重要噶，锻炼个心肺功能。点解啊？因为一场桌球咧，闲闲地打两三个钟头，嗰专注力咧同埋个体能咧，都要自己应付得到咯。 咁啊呢啲，所以即系我哋就睇佢督下督下咁样。 系啊， 其实背后都做咗好多嘅训练啦， 吓 系啦。咁啊，另外一位嘅香港球员啦，咁啊印尼嘅唔系伍家朗啊，击败咗印尼嘅球手。咁啊，亦都咧就系奥运之后咧，首次啊晋级八强啦。咁我哋又可以密切留意。但伍家朗佢下一次咧嘅比赛可唔可以攞到好成绩啦？咁至于足球方面咧，咁啊女子联赛即将开锣啦。咁啊本地咧有杰志云啦，杰志正式推出咗咧一个咧就叫做半职业化嘅计划噶， 几好。 咁啊按照住球员嘅表现以及能力咧发放津贴，即系你本身有份工嘅，咁但系都叫做半職業啦，咁你放工嘅時候就過去踢，就大家心態不一樣啦、你可能原先大家諗住淨係踢下波，出下汗，消遣下。喂，你踢得好嘅話咧，開始有津貼喎。 係啊，係啊，係、啊。 你真係跑步嘅時候，你都 落力少少啦， 落力啲啦。 係啊， 個波原本出底線，你都撈佢翻入嚟啊。 係啊，我都覺得香港應該要發展女子足球嘅，即係除咗好簡單話男女平等呢一句即係對白之外咧，其實因為睇翻好多香港嘅女將咧，其實咧有出。有效力其他唔同嘅国家嘅联赛嘅球队，呢个系好紧要。我睇翻先知道咧，譬如杰志咧，今次有两三位嘅球员咧回流翻踢翻杰志啦。之前咧，譬如踢过咧呢个澳洲嘅球队啊，布里斯班斯考啦，咁另一位咧就踢过史云斯添，或者咧苏格兰嘅球队咧基尔马洛克啊，咁即意思系咩咧？个劲度系连外国嘅球会都会垂青咯。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女子足球其实都有佢嘅优势。 弊啦，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是，只要政府肯摆多少资源落去咧，其实假以时日咧，香港嘅女子足球队咧，可以喺国际舞台之间咧大放异彩。 系啊，女子足球唔通唔系运动咩？都系运动嚟噶嘛，即系样样嘢都应该一视同仁睇齐嘅。咁啊，俾多啲我哋就最现实噶啦，俾多啲资助啊、津贴啊，咁啊令到即系大家踢起上嚟嘅时候，有阵时唔系话净系讲唔讲钱，钱咧系需要令到佢可以进行嘅一样嘢。亦都咧即系运动员啊，要食饭噶嘛，运动员都系屋企噶嘛，咁啊即系最直接噶啦，你俾翻啲津贴佢，咁佢亦都可以即系自己可能喺出边份工咁咪做少几个钟咯，咁摆翻多啲时间落嚟，又训练多啲，咁件事都好啲啊。 系啊，咁啊又同大家睇睇今晚咧，即系都有英超睇，讲紧咧就系啦，提早一日咧有英超上演，就是修咸顿主场对呢个阿士东维拉啦。表面上边咧，双方只有一分嘅距离啊，但系近况咧，修咸顿好似明显好少少。咁当然啦，你话英超嘅世界都系风起云涌啦。咁啊，即系早前咧开列咧系威系势嘅曼联咧，咁啊开始咧又吃。 系啊，有少少走下坡、啊。 系啦，败仗唔紧要，仲要俾人大炒式嘅败仗啦、 啊， 真系难睇少少啦。 我都觉得 C 朗即系去到曼联嘅时候，开头嗰个感觉其实真系好好啊。咁而家有少少觉得咧，佢自己都有开声，佢话到始终一班年轻嘅球员咧，太过容易上一队啊。 系啊系。 太容易上一队有个问题就系佢好难会珍惜啊。 系啊。 咁变咗上场嘅时候，可能有啲位咧，即系难听啲讲嘅，就好似有少少踢 hea 波咁样。 系啊，嗱呢个亦都有另一番嘅一啲年轻球员又觉得话喂，究竟曼联今次今日苏斯查领军之后，系咪仲应该要用以老带新呢？需唔需要一个斯朗拿度喺度带领住一班，即系譬如格连活特啊、普巴嗰类嘅天才式嘅球员去踢波咧？嗱、呢啲全部咧打个问号嘅，会唔会成为世代之争咧？即系叫做上一辈嘅球员对下一辈嘅球员一啲搏叫斗争咧？嗱、呢个打个问号先。第二嗰个问题就系、是。简单来说啦，过咗蜜月期咯、 啊， 即系每件事都有一个蜜月期。头三个月，梗系觉得哇， 一定系最 C 朗好劲，我记得好记得噶，即系嗰时 佢第一场都已经犀利啦。 even 睇普巴同埋睇格连活特，佢哋透过媒体访问都讲话，我细细个就睇 C 朗踢波噶啦，哇，估唔到依家可以同佢同队啊耶咁样。呢件事咧，其实即系摆翻喺篮球嘅世界，已故嘅球星高比拜仁其实都有讲过一番嘅言论、就系话，即系点样带一啲年轻人，跟住啲年轻人都系咁噶，第一二场球赛都会讲话，哇，高比咧，我细细个就睇佢咧穿腰穿脚入樽噶啦，入樽比赛好劲啊，同奥尼尔搭档，跟住点不知咧十场比赛过去了咧、大家开始觉得喂。点解个球权永远都喺高比嗰度嘅？ 而自己开始唔想交高比佢。 我明明系最当打嘅年轻球员嚟嘅，系咪先？同样地，喂，头先我讲嗰一系列嘅球员都有一样嘅谂法噶。喂，我保罗普巴，普巴， 我都系星嚟嘅， 我都系星嚟嘅，我都有。 点解高球波系我要交俾佢射，而唔系我自己斩入去啊？ 即系大家开始谂紧球权嘅分配究竟系摆喺边个嗰度咧？ 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啊，蜜月期啊，咁另外一个蜜月期咩咧？嗱，热刺嘅新领队啊，阿甘地咁正式上场啦，咁啊啱啱咧就赢咗主场啦，3-2击败咗咧，最后都系得九人应战嘅维迪斯，咁啊都叫做旗开得胜啊吓，咁都系一个蜜月期旗开得胜，咁你见到新领队上场，咁你想新领队继续用你嘅，咁球员踢波都会落力啲啊，系咪用开用惯咗，可能有阵时有啲甩碌，佢唔出奇啊。 冇错冇错，咁啊大家。即系礼拜六啊，睇下英超啦，仲有咧 NBA 方面啊，礼拜六朝头早都继续有免费电视台有免费波睇嘅，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同大家回顾下咧 NBA 啊，早一日嘅赛程就系咁样嘅。篮网队咧昨日就凭住咧呢个 KD 啦、杜兰特咧、光进啊32分、7个篮板、5个助攻啊，包括第三节咧独攞咗15分啊吓，咁啊 Durant 咧已经开启咗佢嘅死神模式啊，死神镰刀模式啦，咁啊一斩落去咧就全部都系入波嚟嘅，咁啊嚟到篮网队咧有好嘅成绩咧，当然球迷都系开心嘅，咁啊击败咗鹰队啦，咁啊立方占士啊亦都有讲啦，话啊其实杜兰特咧。呢一场比赛咧都发挥得好好，寄望咧呢一位嘅球星咧，即系可以喺即系篮网队咧东山再起咁话。不过有阵时都系咁，值得讨论下同小白。你觉得呢位球星咧，应该要喺队球队嗰度踢，起码超过10年啦。之后先转会，定系每年都会转会，每年都会转会，要储齐晒咁多队嘅波衫为之好。 而家呢个年代咧，就不断转会噶啦。老实讲，好难可以好似罗马王子托迪嗰啲咧，哇！佢一生人都只系 踢一隊 踢一隊波， 即係譬如我頭先講高比咁，一世人打一隊波。 咁你諗下，其實有譬如皇馬又或者係其他球隊咧，都曾經邀請過托迪，但係全部都唔成功，因為佢嘅心就係諗住喺羅馬嗰度做好佢嘛。係 啊，喺嗰度收山。 係啦，喺嗰度收山嘅。咁但係你話羅馬嘅成績咁多年以嚟係咪踢得好好咧？咁老實講又都唔算係標青咁樣。 同埋有陣時球員咧，去到球員生涯嘅尾聲咧，即係想咧抱團啊！咩叫抱團咧？就係話喂，明明阿 Kitty 對球隊咧係好大機會攞到冠軍指環嘅喎，咁我自己嗰隊咧就真係爭啲，咁我哋球迷就會話：哇，梗係阿小白呢個球星梗係會跳船啦、啊，咁樣跳船好難聽啊！但係咧抱團咧就好聽嘅，即係擁抱翻咧一隊強勁啲嘅團體，即係強勁啲嘅球隊，跟住大家一齊帶咗冠軍指環。因為咧，始終球員嘅 career path 咧係好短暫嘅、那個職業生涯。 球員自己都想自己嘅 profile 做得好噶嘛？ 梗係啦，我都想自己件波衫掛咗去叫做個球場上邊加入名人堂啦。但係好多時候就係咁咯，即係一年入邊冠軍只係得一隊，冠軍指環得一隻。同樣地，即係你話喂捧歐聯或者歐冠或者联赛杯全部都系个杯就得一个，攞到就攞到，攞唔到咧 ，sorry 啦，等下年。但系球员又有几多个下年咧？ 系啊，咁如果你话有冠军嘅，咁呢个唔系指环啦，喂，都要讲翻呢个日职联啦。咁啊，千祈前锋攞冠军咯。 系咯，唔经唔觉已经 win 咗啦。 系啊 ，win 咗啦。咁啊，85分其实同第二嘅横滨水手都争都系争13分，都几多啊吓。 第三系咪六到六个？ 第三系神户胜利船。 哦，几好、 啊。其实啊，第二咧，嗱，横滨水手72分啦，咁啊，神户胜利船64分，如果个距离都大啊。 神户系有恩尼斯达嗰队， 系啊， 小白你都喺嗰度踢，可唔可以踢多一两个赛季？我觉得恩尼斯达都几好。嗱，恩尼斯达咪做到二路大新咯。 系啦，嗱呢个就啱啦。 系啊， 因为其实本身有好多日本嘅选手咧，都已经对佢哋呢一种嘅踢法咧系好崇拜啊。咁变咗佢讲嘅每一句说话咧，大家都会听。你肯听，你就肯做噶嘛。 同埋恩尼斯达咧，少啲嗰啲啊，发晦气嗰啲咧，即系话哇，做咩你咁样串啊？ 佢都系好有品嘅佢。 即系佢咧会叫啲人走位，但好少。做出一个好猛整嘅面孔咯，咁啊， 就算走唔到位，可能会鼓励佢，你下次再走快啲，我哋就会交到波。 系啊，但下次都走唔到咧，再鼓励佢， 再鼓励。 如果再下次都走唔到咧， 就放弃佢。系， 我都唔知边个放弃边个啦。嗯。 酸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一起跑放起脚都跑眼睛脚都跑扭身脚都跑口鼻脚都跑我被拒绝我未会停我被弃约我未会停最重要每日赛跑、我未喝令我未会停我未责骂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一出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藤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7点53分听过有曾比特的奔跑吧早晨 早晨 室外气温现在25度相对湿度 84%、今早上要哀悼一样文句它就是铅笔 什么没了 不是我想问下你们现在还有没有用铅笔呢 有在电台咯 是是我都是 见到有就用 是 不会专门买、 啊、电台的铅笔很得意、有没有见过有人跑、 没 有、 但你有没有见到他掘了都没有 好勉强都还写得出来、 知不知道我们最多的是什么铅笔呢 是什么 新闻 报道铅笔 好了今天我就不是讲这个新闻报道铅笔而是讲110盒全新铅笔、就有机构发现其实那间机构就是一间回收厂、主要就回收一些纸张将它再做回一啲章再去做一啲新嘅纸，咁、发现有人捐呢啲纸张嘅时候咧，中间就渗入咗好多新速速嘅铅笔，系从来都未开过嘅，一盒盒即系我哋细个喺文具铺买到咧，一盒十支、一盒八支咁嗰啲铅笔咧，就有110盒，咁、你乘翻开咧，其实嗰度有千几支新嘅铅笔系从来都冇用过嘅。 首先喺我认知里边咧，铅笔好似冇过期噶嘛， 冇噶 冇 噶 冇噶， 所以佢唔会系因为过期抌噶。 是啊你啱啊即其实如果你摆佢喺度呢你会觉得总有一日我会用到你嘅咁样。 点解呢 同埋嗱仲要你本身嗰度有成千几支铅笔、即你都唔系自己喺屋企买㗎啦应该都系可能有啲机构啊咁样即一次过大落买㗎啦。咁你解咁大手买入但系你又都唔摆喺度用呢 其实可以捐咗佢啊、你可以喺好多唔同嘅机构都去捐 㗎。咪得囉而家想速速未用啊。 对 啦咁所以嗰间回收厂呢都嬲嬲地嘅会觉得第一个印象就好浪费啦因为佢系回收㗎嘛即係如果你摆俾佢正路呢佢就帮你劈咗佢㗎啦。咁但係佢就影咗张相就摆上网咁叫大家喂唔好咁浪费啦你咁样下世做铅笔㗎喎咁样。 咁点啊俾人刨啊。 俾人刨啊。 俾人刨啊好 惨啊。被人剝削啊！ 仲要越嚟越矮喎、 但你會越嚟越尖喎、 冇用噶。 但你行到，你知唔知鉛筆最慘咩？好多人都唔會睇到佢生命嘅盡頭，就已經忘記咗佢。 係、啊， 好悲哀啊！ 陪唔到佢走埋最後嗰段路啊！ 祝你下世做鉛筆啦！ 係啦，嗱，咁啊，即係好嬲啦，即係覺得好浪費。咁啲網民都話：喂，唔啱喎！就好似頭先你哋咁講，如果有啲唔用嘅文具咧，其實有文具銀行嘅，咁嗰啲機構咧就真係會即係將你捐嘅文具咧，俾翻一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即係幫你捐翻出去啦。咁同埋佢哋因为主要係处理文具嘛咁所以可能佢哋嗰个网络就会好啲亦都手头上会多好多唔同嘅文具我唔知佢可能会即係包成一个礼物包咁样送俾有需要嘅小朋友又好点样都好啦。咁总之咧，放去呢一间机构咧，就唔系最合适嘅做法啦。咁、不过呢间机构后来咧都有即系，唉，帮佢即系，虽然就话佢下世做铅笔，咁、但后来咧都有即系帮佢可能讲翻就话啊，有啲网民亦都话会唔会佢误会咗啊？因为之前咧你哋都试过即系捐赠一啲物品，咁、就以为啊俾咗你哋咧就可以帮手啦咁。咁但系佢哋都会话喂，如果你有咁大批嘅文具，即系你想我哋额外帮你做少少嘢嘅，喂唔该你都打个电话嚟。预先讲声啊，系咪先？咁我突然之间见到你个箱嘢，即系混入咗啲铅笔喺度，咁佢又要即系突然之间要处理，咁所以其实咧都会话，喂，咁好似大家要爱惜下。 呢啲文具， 梗系冇错啦。喂，不过咧，即系你讲到铅笔咧，我近排咧都见到有啲环保铅笔，入边咧好似啲报纸咁样噶，即系唔系用传统嗰啲木咯，即系外边嗰层。你有冇用过呢啲铅笔？ 冇，听都未听过。 有啊，我有用过咧，近排推出嘅啲环保铅笔啊，咁咧就系用啲废纸咧做外边嗰层皮咯。吓，咁跟住即系中间就当然 即系个圆心仍然都系 啦，系啦嗰啲咯咁样。我觉得几好呢一种嘅方法，即系用。环保的方式，同埋咧，即系关于铅笔咧，啊，我前排咧无独有偶睇咗另一个嘅叫做调查咧，好有趣嘅。 嗯， 你知唔知咧？即系我哋差唔多年纪啊，其实钟哥，嗱呢个位我又拥抱翻嚟啊，唔好甩咗你。其实即系我哋同一脱人咧，都仲系用紧刨铅笔去读书嗰个年代嘅。 咁又真系、哦， 如果你仲用翻铅笔咧，去俾张白纸你写写画画咧。突然间会激活咗你一啲创意，因为原来咧，你只要将自己嘅脑袋咧翻去最初心或者最天马行空，俾张白纸你会系咁画嘅年代咧，你会好多嘢咧突然间谂到出嚟噶，系、打破翻咧你依家喂日日都系嘟八达通翻工，跟住 A 餐 B 餐 C 餐，即系喺嗰个生活模式以外咧，翻去以前咁样咧，你会有好多新嘅 idea brainstorm 到出嚟噶。 唔会嘅，唔使担心啊！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嘅人嘅思考模式，可能佢哋第时下一个世代。就是由啲所有嘅概念系嘟出嚟噶嘛，一嘟，我谂到新嘢，可能系咁样。 但你都有你嘅道理，因为你咁讲咯，我即刻谂翻起。 唔系我嘅道理，我睇书嚟嘅啫，系啦。 系咁啊，系啦，咁我 抄翻嚟嘅啫。 因为之前咧，我有见过一啲作词人咧，佢哋譬如同佢哋做访问啊，或者佢哋出 show 咧，即系自己预备一啲答案啊，佢都系 send 个手稿俾我哋睇噶，即系俾翻个稿啊，我嚟紧咧会咁样答嘅咁样，咁佢就唔系即系用。WhatsApp 即系用语音咁样同你讲啦， 或者 send 翻啲文字俾你， 亦都唔系打字，佢真系咧自己手写，即系佢会讲啲乜嘢，跟住就影张相 send 俾你睇咯。 所以我哋呢一代好紧要嘅，即系叫做咸淡水交界啊嘛。我哋睇得明上一代嘅人嗰啲手稿，我哋可以将佢化为一啲数码 字， 然之后俾下一代睇。如果下一代系睇唔明噶啦， 系 睇唔明手稿系咩嚟噶，有啲写字啊。点睇噶？ 系咯，或者呢啲字写歪少少咧，潦 草啲都唔得啊！ 点睇啊？打风咁样， 或者佢根本唔识嗰个字啦，已经系啊，因为多数用咗讲啊嘛。 系啊， 所以我哋呢代真系好紧要。 嗱，我哋因为同一代人， 既然落咗呢个结论咧， 喂，讲到铅笔，我哋同一代人啊，开心开心。 系啊，就嚟去到八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国际能源署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承诺碳中和以及落实削减排放甲烷，相信全球变暖幅度可以控制在摄氏 1.8 度。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社交网络指出，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是朝向2015年巴黎协定的目标，但他强调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完成。在2015年为应对气候变化签署的巴黎协定，致力实现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低于工业化前摄氏2度，以摄氏 1.5 度为目标。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3， 日元 13.81，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246， 人民币 6.398，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4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735 点，跌5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790.9 美元，卖出 1,791.85 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系喺呈祥道近住明爱噶。咁一个方向就系去荃湾近住明爱咯，咁车龙排到去观景台。咁另外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都系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盈辉台。咁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啊，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分别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咁而家龙尾就喺观景台。

阿希啦，英年中家哦，你哋好，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 大家都系啊。 唔知股市可唔可以都愉快少少咧？嗱、隔晚美股啊，都继续几好下。不过咧，恒指咧就好似 Dicky 啦，过往即系一两个礼拜，以至琴日都有讲啊，即系除咗冇乜方向咧，就阻力重重啊。咁当然要交俾 Dicky 今日帮我哋讲下，究竟港股方面做唔做到个 Happy Friday 咧？系 Dicky， 睇下你开边饭咯， 系 啦，happy 唔 happy 啊？睇下你睇唔睇中嘅啫， 哦， 系开中嘅，咁不过咁又唔好咁悲观，系啦，即系咧讲到个港股咧，会唔会都可以即系否极泰来？唔好话升得多啊，跟少少都好啊，即系讲外围嗰美国股市啊咁，咁不过你话即系就咁讲恒指咧，亦都即系有少少即系困难嘅，即系始终即係好多啲股份咧，即係好似裹足不前嗰啲咁樣，咁又真係又係非戰之罪嘅，因為有啲又真係譬如話有啲係內房股啦，有啲咧就同係內房有關嘅係內銀股啦，咁跟住其實有啲咧都同內房有關咧就啲內險股，咁其實呢一啲咧都好似咧就頂住有阻咁樣咯，咁當然喺指數成分股裏面都有啲車咧。都真係表現都幾好嘅，其中都唔可以唔提咧，就比亞迪啦，就可以再講啦。啊，配元股嚇、都一樣咧，可以個股價咧又一飛沖天去啊！咁當然咧就有好客觀嘅數據咧去支撐佢嘅股價表現。咁但係而且確喺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就咁講港股個投資氣氛咧，都真係叫做改善當中啦，但係又唔係話真係定咗落嚟。咁不過喺而家呢一秒計啦嚇。我又覺得即係再好顯著下跌嘅風險都唔算太大，因為如果你話真係有好多負面嘅一啲嘅預期咧，特別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同政策有關嘅，我諗喺過去呢一個月其實亦都反覆，亦都有所回落啦，都叫做反映咗呢個心理上嘅預期嘅。咁所以咧，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分鐘咧，又唔好太氣啦，太悲觀、太負面，又會覺得哎呀，即係港股都係時不與我噶啦，算罷啦咁。咁即係去到而家呢一秒咧，我又略咧就係喺即係一個保守得嚟咧，又唔係太負面嘅睇法之下咧，我覺得捱埋佢啦， 好 應該都會有少少轉機㗎啦。 真係好啊， 好啊，有呢句就放心啦。 凡事向好嗰方面諗， 係啦，比友開車先 嗱。但係正話啲嘢講到咧，比亞迪啊，咁啊即刻問一問先。嗱，而家比亞迪啊或者小鵬呢啲咧，會唔會係時候可以再睇一睇咧？ 哇！都真係咧，喺呢段時間咧，都真係冇乜機會係一個好低嘅位置俾你去用一個比較低嘅價錢去睇一睇。基本上咧，望兩望之後咧，佢哋個股價升翻。嗱，唔好講多，想第一件事講翻隔晚美股咧嚇，小鵬啊、理想啊、蔚來，即係佢哋喺美國上市嗰啲咧，咁個股價咧都普遍做好嘅。唔好講多，淨係講到近期咧，啲電動車股咧就即係電動飛車股嚟嘅。Tesla 咧都繼續咧係再創呢個52周，其實亦都係咧上市以嚟嘅新高啦。咁啊，比亞迪都係，頭先阿鐘哥都講啦。咁當然咧有緣有因嘅，都有數據嘅。咁日前即係公布咗上個月咧，即係我哋講比亞迪啦嚇，呢個新能源車嘅產量同埋銷量咧，其實咧都係有個好強勁嘅表現嘅，分別咧都增長2.5倍咧，同埋1.8倍咁滯。咁講緊咧呢一個即係電動車真係。有數據俾大家睇嘛，即係賣得好好又賣得到㗎嘛，係應該咁講，係賣得到而又賣得好，咁所以就真係對於佢哋股價係有帶嚟一個大嘅刺激作用。咁當然兩樣嘢嘅，一比亞迪日前嘅股價都曾經回過下，因為佢哋配股啦，咁跟住又即係落返少少，即係都大家本來諗住真係即係點講啊，扎行大馬就等咩呢，就等佢好啦，落返嚟配股價就硬直啦。sorry 都冇得食啊，基本上咧冇落到去咧， 已經上翻去啦， 係啊， 唉，咪就係咯，咁所以即係繼續 hold 住啦，但我又會覺得即係始終佢哋有啲波幅嘅，唔係話一支箭咁上去嘅，上去個過程裏面都總會有挫下，又會即係落翻少少落嚟啊咁，咁當然如果你話即係再周邊啲去睇，譬如話一啲鋰相關嘅啦，邊個鋰咧係？L 音 L 嗰、那個即係你嗰個你啦咁美國有一間咧，即係 Albemarle 咧，咁嗰只咧就係做啲即係鋰電池嘅產品嘅，咁嗰只又係再創咧呢一個即係上市嚟嘅新高，咁香港都有金豐鋰業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但係都係嗰句即係。 總有波幅嘅，亦都唔會話一支箭嘅，即係如果你話一路創新高嘅時間，所以始終都有風險嘅。 嗯，好啊。咁另外咧，我想問下 Dicky 嗰只聯想集團，咁啊見到佢咧就今年啊，截至今年九月底啊，嗰個中期純利就話按年大升咗87%，咁啊中期息咧就有8%，咁啊見到即係嗰個業績即係齋睇呢個嘅數字咧，都好似唔錯咁啊。咁不過公布咗業績之後咧，股價都係要跌嘅。咁我今日睇嗰個報道咧，阿 Dicky 你都有即係解釋少少個原因啦。可能之前咧佢又撤回咗呢個科創板嘅申請，咁啊市場有啲失望，本身佢嘅基数又唔系高咁样。 黄生有冇补充？ 系啦，唔系，我想咧，阿 Dicky 讲多少少。咁好啦，解释咗佢嗰个股价都唔弹啊，业绩好似好嘅情况底下，咁嚟紧啊，佢有冇上升嘅趋势咧？咁 系应该咁讲。其实呢间公司啦，同埋其他好多，即系喺过去呢段时间，只要你买一个屏幕，唔好理你大定细啦，总之就系由智能手机啊、平板电脑啊、个人电脑啊，以至到呢一啲嘅即系流动电电脑啊，即系 laptop computer 啊，或者总之咧，你卖呢一啲嘅产品，过去嗰一年其实咧都几好噶，因为咧即系好多时间大家都明啦吓、疫情咁好多时候 home office 啊，又或者真系要买多两个攞、 平板我哋上堂， 系啦，即系、上堂啊、翻学啊、翻工啊，咁都可能要多两个 mon 啦、啊，咁样啦、咁其實呢個客觀嘅事實咧，亦都係推高咗佢哋嘅即係第一平均售價啦，第二就係佢哋嘅毛利率啦。咁其實呢個趨勢咧，亦都係成為咗股價上升嘅原因。咁但係咧，即係我好衰咁講咧，之前佢嘅股價咧就好似咩咧，爬樓梯，爬樓梯，一路上一路上，跟住去到高台，啾跌咗落嚟，跌咗落嚟之後咧，就當然啦，就原來係高台跳水啦，就去咗個水嗰度，差唔多泳池底啦。咁但係咧就慢慢上翻嚟，咁就去翻個水面。嗱，成件事就係咁啦。咩意思？你即系股价急跌之后咧，就弹翻啲，弹翻啲，咪就系去到而家呢啲位置咯。反映咗噶啦，你话即系回归科创板唔成功呢样嘢。咁当然红筹股即系始终即系都系新嘢嚟嘅，即系情有可原啦。咁但系问题系一个咁大嘅即系憧憬、盼望，最后落空咗。咁当然个股价一定有所反应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再讲翻其他啲业务啊，以至到现金流啊。即係其實基本上都唔錯嘅，咁只不過係究竟喺而家呢一個基數之後，究竟仲可唔可以有一個好似舊年咁高嘅增長咧？咁呢個就困難咗少少咁解咯。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阿黃德基先生咧，幫你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 唔該 Dicky， 唔該曬 Dick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O点啊？有乜嘢优惠？ 有秋風喎、天氣咧嚟講，下個禮拜咧氣温就顯著下降。 係咯，問下你會唔會講早咗啊？ 係咪啊？ 下個禮拜先講啊，因為好天文台嗰個預測話下個星期先至會有一啲凍嘅感覺。 禮拜日晚都開始啦，係啊， 差唔多噶啦、我都唔早，消委會啊更早，因為咧已經做咗咧保暖内衣嘅测试咁样，你唔好一听到内衣就系、是，系咪净系关女士事啊？梗系唔系啦。今次今日咧，其实好多嗰啲速食时装店咧，未出嗰啲几廿蚊嗰啲heat tech、物 tech、物 tech 嗰啲咁嘅嘢嘅。 超级暖啊嘛！ 喂，我哋细个咧真系有嗰个超级暖嗰个牌子玩晒噶嘛，独步天下。 我边有啊？你哋嗰阵时先有啫。 你着吉肉嗰啲羊毛底衫啊？ 羊毛底衫啊！ 羊毛底衫我都有着， 我都有啊，棉衲我都有着啊。 我细个咧唔识着羊毛底衫咧， 好痕噶， 好憎啊！ 唔系啊，佢系真系要肉贴肉着噶， 但系佢就吉住咯，就系嗰种吉肉嘅感觉。 但系后屘我有啲同学话我傻仔，应该入边着翻件白色嗰啲 长袖 底衫 先 啊， 咁咪暖咯。 都暖 噶嘛， 其实都暖啊！你唔系话吉肉先吉肉先暖噶嘛？哇，痕到咧！ 係成身好似敏感咁樣，最敏感樣， 最難搞就係條頸嗰個位 啊！係啊， 唔知點解呢位特別好似亂啲嘅啲肉咧， 係啊， 特別行一拗咧紅曬啊！ 係啊， 你好似咧，你做咩事入嚟呢度呢度紅曬咁？ 係流曬血，你知細路仔咧冇抱噶嘛？嗰啲拗痕咧，係拗到出血為止咧，出血再拗咁樣啦，哇！好血腥啊呢一樣嘢。嗰陣時我記得咧有一堂咧個老師咧係咁同啲同學仔講啊話啊大家其實如果可以都唔好著咁多羊毛內衣啊，因為我見到你哋成班同學個都拗身拗勢成堂入面咁樣，咁啊依家就唔使啦，即係隨著時代進步。不過咧依家我有陣時見到咧，即係有啲捉棋嗰啲阿叔咧，佢哋都係中意著翻嗰件咧灰啡啡地色嘅羊毛底衫， 一係啡一係灰， 灰係兩樣都有。 白色有冇？白色都好似有， 有啊有啊， 但離不開呢三隻色噶啦。 係啊，其實都幾型。你依家有冇諗住買翻件羊毛底衫著啊？ 你都唔係話喎，如果真係去一啲好凍嘅地方咧，呢件救你一命噶喎， 係咩？ 真係㗎， 真係㗎。 你可以唔使除落嚟㗎，嗰件衫係咁貼住啲肉咯，即係變成你皮膚嘅一部分。 嗱，我去過最凍嘅地方咧，不外乎咧西藏同埋冰島。但係你去嗰啲咧， 我南極。 南 極。我去黑龍江。 你同佢傾偈點傾啫？ 係 咪先？ 南極係幾多度啊？你嗰陣時？ 我去嘅時候咧， 零下幾多度啊？ 零下廿幾啫。 哦， 我都未去。 咦，咁我差唔多喎。 未係最凍 嘅時候。 我零下廿八度喎，去黑 龍 江。 零下廿幾？ 我去嘅時候係，如果我係喺南極夏天嘅時候去嘅。如果南極冬天嘅時候，我係去唔到嘅，因為零下八十幾度。 我即係去夏天啊， 去夏天去啊，你識咩？ 對唔住咯。 同佢講話凍嘅地方去南極，同佢講行山就 行 珠 峰，好難傾偈咯啲人。 難傾偈。好啦，我哋回歸翻現實先嚇。喂，消委會有個保暖嘅內衣咁啊，研究報告咁啊，大家喺度睇緊啦。喂，究竟係咪越貴越好啊？咁樣喂，睇翻咧，原來今次消委會咧用咗15至20。款啊，二十款嘅呢个保暖内衣嘅呢个 battle 啊，咁啊当中发现咧有啲咧好贵嘅系真系 work 嘅，不过咧好平嘅系咪平嘢冇好嘢咧，亦都未至于。咁有几个牌子咧，大概 around 咧90多蚊咧就一件呢啲保暖内衣啦。 因为最紧要嘅就系你唔好一定系要贵先至有保暖嘅功能， 系啦 咁啊，即系焗住我要俾钱啊嘛。如果你话我俾少啲，但系都可以保暖得唔得先？嗱，如果得嘅话咧，我就会多一个选择。 系啊，即系钟哥都讲得好啱。咁所以即系你话喂，添置翻一件保暖内衣，我都觉得系啱数嘅，一年换一次啦。因为入边嗰啲密度啊，随住你洗又会冇咁保暖嘅，因为佢都有做過測試，就係話你洗咗廿次同你一開始新速速個保暖度係咪有分別啊？咁一定有分別啦，因為嗰啲即係入邊嗰啲物質啊，或者纖維唔同咗啊，或者鬆咗，咁咪冇咁暖咯。其實都係想保存住個温度啫。啊，不過咧，即係講到呢個題目咧，好想同兩位拍檔再多講少少係乜嘢咧？其實就係、是、你信唔信咧？凍咧係頭嗰兩三日咧去適應一下嘅啫，即係只要你適應到咧。就好似扮翻僆仔咁樣，唔使著咁多件衫。 睇下究竟係邊一個年代？ 是 以前咧，你適應咗之後，都仍然會凍一段時間嘅。 係 而家，譬如今時今刻咧，你都唔好諗住會適應到啦，因為咧，你今日適應咗之後咧，佢聽日回暖啊，成個天氣回暖咗，好多人驚啊！你諗下，我哋上一次都係。唔知兩個禮拜前到啫嘛，第一次突然間凍咗一兩日嘅， 半凍半凍， 係半凍一兩日嘅。你今日著咩衫啊？你咪又係短袖 T 恤翻嚟，跟住而家下個禮拜話凍啦。嗱，你睇下凍幾耐？ 仲過分 ，Kitty 今日著短褲添， 凍住。唔係今日真係熱熱地啊！你知唔知今日最高氣温今日去到29度？ 係啊係啊，真係啊！所以即係你話喂，今日25度，聽日幾多度啊？唔知道。不過咧，即係有陣時都有備無患，添置下呢啲保暖內衣咧，即係尤其是屋企有長者嘅，嗰下轉天氣咧。有啲長者啲氣管唔好咧，好快就攪㗎啦。 咁阿小白使唔使買啲保暖內衣，俾保暖內衣俾啲僆仔著？ 有啦，俾啲小朋友。 小朋友， 其實咧有嘅，不過佢哋個身咧可能同我一樣啊，好細個開始就已經成日發熱啊。我唔知係小朋友嗰啲個身體特別勁啊，咁所以你就算。冻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长期都系个身热热地，你俾啲保暖嗰啲底衫佢着咧，佢仲会同你讲好热啊， 好滚啊。 同埋嗰啲底衫咧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咩咧？小朋友着咧，佢啲皮肤特别敏感咧，佢哋容易觉得痕啊。唔知你记唔记得细个嘅时候都系咁嘅， 拗痕啊嘛。 系啊，系咁样拗，跟住我细个都系拗，跟住俾阿爸阿妈话。 小朋友个身咁庆系咪因为见到你啊？ 可能系啊， 唔系啊，同佢一样都系燥底噶，可能本身已经热嘅。 冇啊， 咪系咯，一嘢就燥底啊！ 小白都有条线嘅，唔系事业线，发热线， 发热线， 发热线， 梗系有啦， 自己会发热， 大家都有嘅， 系大家都有啦。 喂，但系其实呢个时间睇咧，我觉得差唔多。虽然你话啊，今日都仲系热咁样， 但 系 你留意翻十一月五号啦， 系啊，同埋多数咧系真系冻之前或者之后咧，佢都会有啲优惠嘅，系啦，即系会平啲，即系等你早啲入，系啊，早啲入手咁样。 买两件送一件，咁通常都有呢啲咁样嘅着数啊，叫做。我想问问大家，你哋几耐买一次呢啲叫做保暖内衣 啊？哦，一年都真系买一次， 我差唔多，我都差唔多一年 买到啊！你哋 买到， 我几年先买一次嘅。我上次买就系因为同你上富士山，所以先谂住买啫嘛。 如果唔系啊，佢打大赤辣啦。 咁你哋话 十九度算啲咩气温 咯？你哋一年买一次，咁你哋旧年买嗰件咧？ 系喺衣柜咯， 衣柜咯，系。 咁点解唔着翻旧年嗰件？ 我会着噶， 都会着。都系头先我消委会讲啊嘛， 冇咁暖啊嘛， 洗得多咗会松泡泡啊嘛，冇咁暖。 咁点解唔抌咗佢咧？ 啊，咁又 点解又要摆个衣柜？ 好似当底衫着咯，有时唔系即系当睡衣着咯。 嗯， 系啊， 悼念下咯，悼念下，悼念下，做个仪式先啦。 如果你经历咗两年之后，你件衫都冇抌，咁你一件觉得唔够暖咯，因为洗得多啊嘛。我穿兩件得唔得咧？嗱，兩件都係過去嗰兩年剩翻嘅，咁我第三年咪唔使買新嘅咯。 係喎， 係啊，兩件都得。咁咪啱啱咩洋葱色著衫方法啦， 係 咯，仲暖。 不過老實講，呢啲保暖內衣咧，我屋企啊得三件喎，其實認真咁樣。 但你年年都買，咁去曬邊咧？ 係咯，去邊 我唔知道喎，好似啲玩具咁樣 有 有 腳走嘅。 你老婆定定定啲再捐啊？ 可能係啦，可能係啊。所以先有买新衫嘅动力噶嘛，唔知系咪咁样啦。咁总之，即系其实透过呢个环节，除咗讲优惠，仲要咧，爱心呢样嘢咧就无限制嘅。咁啊， 希望呼吁啲科学家咧发明啲可以着多几次，洗完都仲会暖嘅， 系 好暖内衣， 好 暖 喷雾。最紧要系 冇 脚 嘅，唔会自己走咗去嘅，永远都喺你屋企嘅。 都真系会底衫真系成日唔知去咗边。 系咯， 明明以前成日年年去旅行都会买噶嘛，即系去日本又买几件，跟住呢度冻又买几件，都唔见晒 啊！真系奇怪啊！ 系时候揾翻啲换季衫出嚟啦，大家吓、啊。室外气温而家25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5日系一年嘅第30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56日。2007年11月5号。中国首火绕月人造卫星嫦娥一号正式进入环月轨道。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升空的嫦娥一号，主要目的包括取得月球表面的 3D 立体影像，分析月球表面有用元素的含量和物质类型的分布特点，评估月球土壤厚度同埋地球与月球之间嘅空间环境。2009年3月1号，喺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技人员嘅控制之下，嫦娥一号撞落于月球，完成佢历史嘅任务。11月5号出生嘅朋友，现实至上，生活方式往往随住时势而改变，喜欢神秘嘅事物，解答人生困惑，容易会忽略最大的谜团，其实就是自己。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喜欢揭开宇宙神秘面纱，还是揭开自己真实的一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渴望登陆月球，进军宇宙，是想展示人类科技的力量，还是地球已经不再有立足之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大家节新闻。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建议使用由美国默克药厂同伙伴研发的新冠口服药。获建议使用的口服药可以用于轻度至中度的症状的新型肺炎患者。这些患者存在至少一个可恶化为重症的风险，包括肥胖和糖尿病等。

是嚴重低估咗嘅一種技能嚟嘅。 嗯， 你任何地方其實我哋都會用得着談判嘅， 即係講數 係啦， 係啦。但談判呢個講數， 談判呢個字咧，好嚴肅咁啊，即係要啊， 即係談判一定要係專家啊嘛， 係啊，談判專家 係。你好簡單，你去街市買棵菜，其實都係談判嚟嘅喎。 係， 你同阿姐講 講價， 係講價啦。講完之後，可唔可以搭棵葱啦？其實全部都係一種交易，交易裏邊咧，希望攞到自己最多嘅著數啊嘛， 是 都係一種談判嚟。 阿姐都開心㗎，譬如我讚佢靚嘅，佢都攞到著數。有人讚佢靚，佢又開心。 所以你 淨係識用呢招， 喂，呢招 work 㗎嘛？點啫？ 咁如果嗰日係阿叔賣菜咧， 讚佢靚仔咯，咁英偉啦，叔你今日做乜嘢啊？ 阿叔未必受呢套。 係啊， 佢應該 佢要我讚佢靚仔 ，OK？ 佢即係嗰日賣一個係阿嬸咧。 咁我叫我男朋友去買咯， 係啦， 靚女咯，係咪先？叫翻唔係阿嬸我都叫靚女喎，直情係。 咁其實我哋經常都會用到談判呢一樣嘢，好簡單。譬如話你要傾加人工，其實都係一種談判嚟噶嘛。咁如果你哋喺工職場上邊，你哋要講一啲談判上嘅嘢，你哋會有啲咩準備做嘅？定還是唔緊要啦，叫我去咪傾咯咁樣？ 誒，梗係唔係啦？首先要做啲資料搜集先啦。 點解咧？ 嗱，我當傾人工咁樣啦，咁可能你都要即係有啲理據去 support 你自己噶嘛。即係點解你值得加人工？ 做嗰啲咩豐高位職？ 係啦，你自己諗諗，然後咧你又要睇下隔離嗰啲人其實係點樣嘅？ 隔離嘅意思係 比較下，即係阿歐啊、小馬嗰啲咯。嗱，佢又做咁多，佢又有咁多。嗱，我又做咁多，我又得咁多，咁可能咧就都係一個理據。 但你首先要知道阿歐幾多錢人工喎，即 係。係啊，所以咪做啲資料搜集咯。 我講俾你聽啊。 係啊，唔使而家喺度講啊。 其 實我知啊。 喂，但係老細通常同你講，通常同你講人工嘅時候，老細啊，同你講人工嘅時候。你唔好话俾人听，我俾几多钱你？咁如果又同阿欧讲，讲完之后阿欧又同翻你讲，咁你咪即系唔听老细讲？ 透明度好高嘅， 系呢个世界冇秘密嘅。 我哋公营机构系咪？ 我知道阿欧几钱人工，唔代表佢讲噶嘛， 系 咯，即系中间好多人会知道啊。其实都 系啊，好认真嘅讲人工。 但系呢个如果从谈判上去讲， 如果讲多咗，记住揿住我把口啊！ 我好轻松啊，咁冇乜所谓，讲一讲咯，系啊， 我都冇乜人工。 冇乜人工啊！ 其實正話好似 Kitty 講嗰啲了解一下人哋幾多錢人工啊咁樣，只不過係成個談判過程，我哋需要留意嘅一小部分。其實有好多嘢喺談判裏邊需要知嘅。咁今日講呢個談判技巧，當然咧，我又係參照呢個前 FBI 探員咧， 你個 friend， 你個 friend， 佢講嘅。我睇完之後，哦，幾有道理嘅。咁同埋佢好精簡地講咗幾個要點。嗱，首先第一樣嘢，佢話。其实所有成功的谈判啊，即是谈判你可以破裂的嘛，成功的谈判必定有一个很简单的模式，你一定会是这个模式的，不会甩的。三样东西，第一就叫做评估阶段，第二交涉阶段，第三当然是交易阶段， 就 是说第一评估阶段你要先做评估，正话 Kitty 讲嗰啲咧，全部系评估阶段里边要做嘅嘢。 嗯、 你要资料搜集啦，知道人哋做啲乜嘢啦，或者整个过程里边你想要啲乜嘢啦。 啊，同埋对方个性格啊， 嗱呢个 即系佢受软唔受硬，定受硬唔受软？ 咦，你真系阵间会，系真系呢个阵间会讲 啊。系啊，我啊真系唔识啊，好少。 交俾我， 交俾你，交俾你， 好少呢啲。 连我哋嗰份都倾埋， 系啊。女士去倾嘢咧， 系咯， 系即系而倾。佢 嚟倾啊，你睇你做得几速， 冇 人做嘅，倾未倾？唔倾啦，你平时做几多嘢？你有眼睇噶嘛？ 系啊， 我讲俾你听。 但系你唔讲，我真系唔知嘛。 譬如买一棵菜都知道隔篱嗰个档摊嗰棵菜卖开几多钱啦，都要知噶嘛。第二个阶段交涉啦，即系真系你要落场同人倾嘅时候咧，咁你好多嘢要谂啊。阵间会讲啊，正话 Kitty 讲啲人哋点样谂嘢先嗰啲啦。咁譬如第一样嘢要谂嘅就系，究竟嗰个交涉地点喺边度？嗱，呢个咧系真系嘅， 天台 就去翻无间道咁样。嗱，譬如话最简单一样嘢，如果你倾合约，究竟你去人哋公司倾， 系 定还是人哋嚟你公司倾咧？ 系 嗱，因为两个好唔同嘅。 嗯， 你去人哋嗰度倾，人哋系主场， 系 咁。如果人哋过嚟你嗰边，人哋未必肯， 系 咁。所以通常系边度咧？ 找一個中立地方、 嗯、 所以很多時候甚至乎國與國之間的傾都是這樣的、 嗯、 我們不會在自己國家傾的，去一個中立地方傾，或者選第三個地方在那裡傾，那麼大家都不會有一個主場之利， 是、 啊是啊、即是會用這些這樣的方法、 嗯、我都很認同、啊嗯、有時候出去傾嘢都是的，即是大家找中間一個就 coffee shop、啊、coffee shop 中間的、 啊、很多大生意現在都在 coffee shop 傾翻嚟， 是 啊，很多文件啊，很多要簽的合約全部在那裡簽 coffee shop 真的孕育很多百萬富翁、啊啊、 有時候還要計的，譬如這個 coffee shop 的地點是不是在我們兩間公司的中間、 啊、 近你多一點還是近我多一點、啊、這個都會計埋的、 啊啊、 即是總之大家用的交通時間可能差不多，咁、 啊、 样先得。 系啊，讲得冇错。 咁、嗯、最后一个咧就系个交易阶段啦，咁好简单啦，咁即系要头嗰两个阶段，即系评估做得足，交涉做得足， 啊、 交易先至会成功。 系啊， 如果唔系咧就唔得噶啦。咁佢话好简单，记住任何一个阶段出错咧，就会系一个悲剧。 交易喺码头嘅通常，警匪片 交易码头。 我约你喺西环码头交收， 我以为你话喺广场， 我以为 交易广场 龙尾滩仲有， 放低就得噶啦。 正话阿 Kitty 讲咗第一个咧，就要做评估啦。系嘅，有几个要点大家要记住啊。第一，如果一个成功嘅一个谈判，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计划书喺度先，你自己一定要做足就 系、 是，即系写低晒佢究竟你想要啲乜嘢。好啦，另一样嘢，正话 Kitty 都提过啦。你要想想究竟对方跟你傾那个他是什么状态和他有什么习性、 嗯、 原来他平时讲的快的，那你究竟用一个什么方法应对呢、 嗯、 你跟他斗快 以慢打快 定还是以慢打快呢、 嗯、 定还是怎样呢，这些全部你不可以去到先算、 哦、 你一定要之前要准备了、 嗯、 所以记住是完全不会有即兴的、 嗯、 因为即兴必定输、 哦、 你全部东西都是一种计划来的， 是是是、 嗯、甚至乎去到仔细到你了解了對家，原來他讀很多書的，那你會不會用一些小學雞的詞語跟他聊天，是不會的嘛， 成語都多幾個， 即是很搞笑咯，你這樣聊 但 其實這間生意呢真的很掂的， 要回頭，如果你是買破財即 我都用不回來好掂 嘅，因為你唔係小學雞。 係咯， 我 down to earth 一啲，我想扮得自己輕鬆少少，扮唔到。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第二個叫做協商效應，即係俾人哋一個感覺，你同佢一齊。但呢啲通常咧就唔係用一次嘅談判，可能係幾次談判裏邊累積嘅。譬如話，點樣令到人覺得你係一個專家，而又係好似大家同步咧？你學佢，即係譬如話佢講嘢嘅速度。你學佢先啦，咁、 嗯、 你或者佢行路嘅姿勢，你學佢啊，佢點樣攞杯，你學佢啊，佢、哦、第一次見到咧，佢唔會覺得有啲乜嘢嘅，但係咧，佢慢慢潛移默化就會覺得你同我好似喎，咁、 哦、 又或者係慢慢會覺得，咦，你係咪專登學我嘅咧？咁即係話。你是一個專家啦，咁又會對你有另外一種嘅睇法。 係啊，我都覺得同步感係好重要。 係啊， 所以即係有啲朋友咧，一出去傾嘢咧，就會問一下，即係啊，你住邊區㗎咁樣？咁同區咧已經係有優勢啦。 係啊， 第二咧差唔多時間，喂，你幾時生日？你食餐飯啦咁樣，跟住咧話啊，你五月生日，喂，我都五月咯，我呢度金牛座， 我 唔掛得住啊。 呢啲同 簽得啦份約， 同傾嘅嘢完全係冇關係嘅，但係反而會加分你啦。 手段你因為同呢叫鏡像模仿方式啊嘛。佢話呢種方式咧係會令到對方唔會覺得受到威脅， 產生好感， 產生好感啊。所以你見好多啲驚慄片咧，即係譬如話請咗個一啲唔知咩人翻嚟咧，佢最初同你屋企人好融洽噶嘛，融為一體噶嘛，成家人，跟住之後先攞把刀出嚟噶嘛， 哦、 就係呢啲驚慄片嘅，都係用緊呢一個方法。 住同區都未必好啊，話俾你聽啊。 好啦，講埋 同星座都未必好、 啊。講埋呢個啦，正話阿小華都講咗，即係時間上啊，拖延時間叫拖延策略同埋沉默都係好緊要嘅。佢話原來談判其實就係一個點樣運用時間嘅遊戲嚟嘅。如果你控制咗運用時間嘅主導權。其实你基本上赢了一半，即是说你不要被人带住你行、 嗯、 你要带返人哋。 自己攞个 flow。 是啦、嗯、譬如你开会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喂开始胶着状态的时候那怎样呢、啊、你可以主动提出、不如大家唞一唞啊、 哦、 你提出了唞一唞，即是说你会提出返几时再返嚟开会咯、 哦、 那你就控制了个时间。 咁、 哦、当然啦呢啲你又如果你同老细倾嘅时候你又不要咁样讲老细。不如我哋唞下先啦，咁又唔得啦， 完全啲咯，系入去食个 tea 先啦，老细再倾 一齐食咯。 咁呢个咧，每一样嘢都要仔细。咁其中有一个要点咧，即系好快讲一讲啦。佢话原来每一个人去下一个定，即系一个决定嘅时候咧，必定会根据两种东西嘅啫、 嗯。 一个 是時間， 嗯， 一個是自己身體狀態。即係譬如話佢有啲例子嘅，譬如話如果你晏晝做一啲緊要嘅事情咧， 嗯， 通常咧都會有少少問題出現嘅， 嗯， 即係特別係飯後啊。佢話點解咧？因為食完飯之後，你身體嘅狀況會有出現有啲異常。哦，你食完飯之後，可能你嘅血糖指數唔同咗啦，會影響咗你思維啦、眼瞓啦， 嗯， 所以佢有一個調查就係話，原來喺醫院咧晏晝做手術，即係佢呢個係講緊美國啊，晏晝做手術咧，佢話意外。是高啲嘅， 哎哟，咁几时做手术？ 朝头早啊， 朝早。 哦，嗯，投资决定都系咁啊，我估。 所以好多嘢都系佢话，你要因应翻成个状态系点样，你先至做相应嘅决定。 唔怪之你午餐聚会成日倾唔到嘢啦。 嗱，午餐聚会之前啊，冇事嘅。 可以 早餐会 啊，早餐会 啊。所以每一样，如果你想成功，一定要做多好多资料功夫先得嘅。 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快播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叹是你曾最合拍的都需报销，如你看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哦啊，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心恋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手就飞入半角度，哦，不够长数，请你别控诉。 话傻瓜机， 非洲有好多嘅部族，唔知道佢哋嘅飲食文化又会系点嘅呢？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More to do than can ever be done. There's far too much to take in here. More to find than can ever be found. But the sun rolling high in the sapphire sky keeps great and small on the endless round. 非洲某啲部族，佢哋食饭嘅时候唔会用台凳，唔会用刀叉，更加唔会用筷子，而系用手攞嚟食噶。食饭嘅时候，大家围住一个圈坐，一个饭盒、一个菜盒放正喺正中间。每一个人都会用左手按住饭盒或者菜盒嘅边缘，然后用右手嘅手指去到攞自己眼前嘅饭或者菜，再将佢放入个口入面。在这个时候，我们呢在城市生活惯，就当然是无所适从啦，一定是吃得很污糟。不过其实他们可以吃得很干净的。黑人吃饭的时间就要留意了，千祈不要将饭送跌落地下，因为这个是大忌来的。吃完饭之后，长者还未离席，晚辈要坐在这里等。如果子女要离席的时候，需要向父母行礼致谢，黑人呢就一定要等主人吃完才可以离开的。非洲有好多唔少嘅地方，食饭都有严格嘅礼仪，甚至乎连埋鸡鸭牛羊每个部位俾边个食都系有规矩噶。好似喺其中一啲部落，鸡髀就系俾成年嘅男人食嘅，鸡胸就系俾年长嘅妇女食，屋企辈份大嘅就系食鸡颈啦、鸡胃同埋鸡肝。至于鸡嘅头、鸡脚或者鸡翼，就会系分俾啲细路仔食嘅。呢个情况喺香港可能啱啱调转。鸡髀留翻俾细路仔食，鸡胸留翻俾阿爸食咯。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时间嚟到早上嘅8:59啊，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啊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9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啦，周末期间系相当温暖啊，能见度较低，但系去到星期日晚上同埋星期一咧，北风就会增强啦，气温显著下降啊。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 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重复多次啦，就系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喺美孚桥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海泥村。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泥围；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反方向去返大埔，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需要封闭嘅元州街去美孚方向，近住长发街慢线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龙小菌，收到波成份礼物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收到波成那份礼物，我觉得很亲切啊。好似见到一个好熟悉嘅朋友咁。 我系龙小菌，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个别发展啦，标指同埋纳指咧再创新高，道指要跌啊，跌33点，标普500指数升19点，纳指大约指数升128 点啊？受对冲基金 Archegos 资本影响、斩仓事件影响咧，瑞信啊宣布佢哋嘅业绩咧都有所改善。咁不过咧，即系睇到啊相关嘅一啲叫投资举措嘅损失咧，令到股份咧都带嚟下滑嘅空间，要跌啊跌 4.73% 啊！睇嚟咧，金融股啊冇乜运行啦，反观啊科技股啊继续有力爆上去。今日港股点睇啊？今日港股好似麻麻地啊 ，ADR 咧都要收跌咧398点啊，腾讯咧更加好似啊落翻去咧468蚊咁嘅水平添，咁啊睇下午市啊或者咧后往后收市咧会唔会再升翻好少少啦，咁啊唔需要咁灰心嘅，股票市场啊都系升升跌跌咧，最紧要就系买中咧自己啊心水嘅股份咧就无往而不利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大壮咪。 早晨 ，Bobby。 大壮咪，今朝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今个星期似乎都多案件发生吓。 这个星期咧就系、是、有唔同嘅法律题材啦，咁样有啲严肃啲，咁当然法律系严肃嘅，不过有啲咧。就可能是得意少少啦，啊，逐样讲咧。 好啊。 咁首先咧，我谂如果喺法律上咧，最重要嘅咧就啱啱啊，吓，琴日啊，见到咧终审庭咧出咗个案例出嚟啦。 嗯。 啊，就关于乜嘢嘅咧，就系、是、啊有一个概念啊，叫 John Enterprise， 都唔知系法文定英文啦，咁样啊，咁就好多人都会识呢个字噶啦，咁样。咁但系以前译出嚟好得意嘅喎。而家就譯得好啲啦，叫做咧係聯合犯案啦嚇，即係話啊唔止一個人咧犯案。意思係點咧？講講啦少少嚇，即係譬如有人去打劫搶嘢，咁即係 one man band 自己一手一腳做曬，咁梗係賊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多過一個人嘅，譬如有五個咁嘅樣，係所以打家劫舍。咁有一個係揸車嘅嚇，揸嗰啲叫 getaway car 啦嚇。咁有一個啊門口把風啊睇水啊。咁然後呢一個就叫門啊，咁一個仲要揾槍指住個食 Q 嗰個手位咁樣，咁然後咧第五個先至係落手落腳搬走啲金色嘅咁。 係。 咁如果淨係告搬走嗰、那個或其他四個咁，點當係乜嘢咧？咁啊，咁就可唔可以話佢哋唔係打劫咧？ 咁梗唔得啦，劫 不了咧，係咯。咁於是喺法律上咧就發展咗個概念就話，其實五個人咧。都是咁重刑责噶，其实大家都是做紧咧系行劫，于是咧系一齐都是告行劫嘅。咁法律上问喎，咁点睇啊？呢一种嘢点形容啊？就出现咗呢个 John Enterprise 呢个字啦。到底嗰啲政府有啲大事，唔知点解亦都做呢个叫伙同作案啊？一听到我就即系有啲口水流啦，即系除咗天狗次之外，仲有呢、這个。啊！人間有時候偶然咧，十年都食到一次嘅火同刺，咁啊，成日都聽到火同咁啊，咁其實咧就係即係合夥人嘅夥啦，嚇聯同嗰同啦。今次睇翻就係、是、啊，終審庭咧出咗啲判詞嘅，大家有興趣啊，聽眾咧可以上網睇到嘅司法部嘅網站都涵蓋嘅。咁但係如果認為想揾啲易入口啲嘅咧，終審庭嘅案例咧係出咗有啲 press 啊嗰啲。嗰啲即係俾傳媒咧 新聞稿 睇嘅版本， 嚇、 簡單啲易吃啲嘅嚇，容易睇到啊。咁啊，見到用啲字眼同埋解釋咧，點解一宗咧喺區域法院案件同埋一宗高等法院嘅案件咧啊，最後咧就係、是、就住呢個議題乜嘢咧？就係話喺呢個暴動啊，同埋咧呢個非法集結咧呢啲罪行裏邊咧，可唔可以套用到？以前叫伙同作案系嘛，咁而家叫联合犯罪嘅概念咧，咁简单而言咧就唔可以嘅、 啊， 不过仲有其他细节就唔好听我呢度咧，一轮半爪咁讲啦，佢本身有好多详细啲嘅应用，但系目前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嘅咧，就仲有好多呢啲咁嘅社会运动案件啦，系等紧进行同埋进行中嘅，咁好多都系停咗一橛咧，就系、是。等埋咧就係終審庭呢個重要嘅判決啦，判決出咗啦，咁大家就會可能繼續審訊啦，做陳詞啦咁樣。 嗯， 夠唔夠學術性啊？ 嗱，咁第二宗事件咧就可能冇咁学术性，不过都有历史性嘅。 系。 咁大家可能会记得你有一宗案件，就话不小心过马路咧，咪告咗一个好似话尼泊尔籍嘅啊，审咗九十几日嘅啊，嗰、那个啊主控官咧真系开心啊。 嗯。 咁咧嗰宗案件审结咗之后咧啊。咁而本来嘅裁判官就係审案嘅，咁但係原来呢嗰、那个被告人呢就是、个民事杀偿喎，佢唔係杀控方啦，佢係杀呢个呢主审裁判官，咁、啊、变咗刑事案嘅时候呢佢係法官嚟㗎嘛，咁、啊、后来而家呢个杀偿嘅民事案呢就变咗被告，咁睇返啲新闻指出嚟讲呢就係、是、话啊原来呢位啊裁判官呢就冇啊係入旨去抗辩，咁啊，咁样又讲解下啦。我有限知识呢啲民事杀偿咧，就系、是、如果一方面出咗啲状纸咧，啲批评声，嗰啲 writ of summons 啊，即系里边出一啲咁嘅杀偿书啦，咁叫啦。咁对家咧，即系收到之后咧，送达之后咧，指定日期咧，啊就要确认收妥啊，咁同埋咧要提出抗辩。咁如果佢唔提出抗辩咧，唔系好似啲运动比赛咁啊当弃权论咧，冇咁写嘅。咁但系咧就告佢嗰边咧就可以攞个得席令噶啦。 哦，即系当赢咗。 抗辩，你可以咁睇啦，系佢都唔打咯，咁啊，如果唔知系咪当投降？呢个我谂嘅啫。咁就无论点咧，咁啊睇报道就话咧，于是民事庭嘅法官咧，由于即系申请人就话对方都唔答辩喎，咁啊判咗咧啊。本嗰位裁判官就輸咗嘅，一 claim 嗰個新殺咧就成百幾萬嘅喎。咁啊，但係亦都係睇翻個報道咧，就係、是、啊法官就話咧，嗱、那、嗰個啊雖然係判咗得席，不過數額咧就有待咧係計算咁樣。咁啊啱嘅，責任還責任，啊個數量咧 quantum 咧就還數量嘅。 係。 咁啊睇下將來又計成點啦嚇。嗰啲中事件都算係真係。有啲歷史意義嘅，即係從來未試過發生嘅，睇落嘅。咁亦都牽涉到裁判官咧，就係、是、亦都有個報道咧，就話啊，有宗咩襲警案件咧嘅裁判官咧，就本來判咗八個月監嘅咁，但係一時候咧就被發現咧，就啊原來咦最高咧嗰、那個法例啊，就係判得六個月嘅啫咁。咁於是啊，馬上咧就作呢個複核啦，咁複核之後咧就變成四個月咁。咁自然有啲人咧就有啲聲音啦，就話啊點解啊原本八個月喎啊，哇一改就變咗四個月嘅，咁、一半啊咁樣， 半價 即係打咗咁有個折扣係嘛？咁啊嗱咁講啦，就係、是、其實咧呢樣嘢又唔係咩新鮮事嚟嘅、尤其是喺法庭上面咧，真係好多法例嘅，尤其是比較輕微嗰啲啊。咁以往都唔係未試過係有啲。原来咧，唔知点解啦，立例嘅时候咧，有啲冇判监嘅，咁人都以为睇嗰条例要判监，咁有啲其实咧最多判啊四个礼拜、一个月啊、两个月咁，咁啊除非下下嘅就 check 住啊，否则咧就系、是、成年咁长，咁偶然咧出现问题都唔出奇，咁反为咧就系、是、呢种系袭警罪咧，我啊睇法就系、是、咦得六个月嘅啫咩咁样。正如有好多其他嘅判刑嗰、那個即係個頂點嚟睇咧，都時代久遠啦，立法到而家，咁、可能似乎係有關人士咧，只不然係立法會啊嗰啲啊裏邊啲高人要人咧，就都應該睇睇啲嘢嘅。舊底就話啊，裏邊咧又唔知又拉布又掟乜掟物咧，冇時間啦嚇，冇、咁多機會啦咁。咁今時今日如果係清一色。都是做嘢嘅人嘅話咧，就唔該跟跟啦，因為都頗多嘅法例咧，其實拎上法庭嘅時候咧，有時候法官睇落啊，大家都記得早輪咧有一宗案件就係個區域法院嘅法官就認為咧，其實個刑罰嘅上限咧係箍住咗佢哋，咁啊照管咧最高刑罰嘅。咁今次呢個被告佢就好彩啦，因為裁判官咧喺複核嘅時候都考慮埋嗰啲求情啦咁樣。就唔會話好似區域法院嗰次咁嘅樣咧，拍到盡啦，係嘛？哦，咁啊，得六個月咪判你六個月咯，啊，咁都唔係唔可以噶嘛。 係啊， 所以有時候啲嘢咧就好彩唔好彩啦，咁樣。咁講唔好彩咧，這個禮拜有兩位行家就唔好彩啦。咁啊，同一日咧就萬聖節嗰時候咧，就報道出嚟咧就話一位大律師同埋一位律師咧。都身亡啊，過身啊，意外過咗身。咁啊，兩位咧不約而同咧都係踩單車。 咁啊，大律师咧就系踩单车喺翻单车径里边，可能啲冲力猛啦，因为报道冇讲详情。咁另外一位咧就系、是、律师咧，位 solicitor 咧，阿傅生咧，就系、是、踩单车嘅时候咧比较大货车车到。 系。 咁嗰个事件究竟警方有点调查，将来点检控会唔会有？咁啊，将来嘅事啦。 嗯。 啊，咁但系死者已已，即系最惋惜就系、是。有行街咁嘅情況之下咧，係離開我哋啦。咁、亦都同翻啲行家傾翻咧，雖然我就唔係特別相熟，不過咧就都經常見下面咧，發庭嘅樹啊。咁原來咧人係有人緣咧啊。咁啊真係裏裏外外咧，各位都係讚佢即係個 nice guy 啊，即係好人。唔知唔好似洋人咁講咧，就係 good man die young 嘅大家嚟事。咁但係咧就其實香港嘅道路係唔係適合踩單車咧咁？讲多句啦吓，以往咧好多时啲交通事件咧，有时候打官司咧，啊某啲情况下咧，会揾啲道路专家出嚟讲咧，就批评本港嗰啲道路设计。 系， 咁我谂如果啊揾专家好，唔使揾专家好啦，你谂下啦，如果一部单车喺个一条我哋平时眼见啊咁阔嘅马路嗰度行驶，咁另外仲有轻型好、中型好、大型好，甚至超重型嗰啲车啊、货车喺度行驶。咁应该点行啊？大家平排咁行啊？ 都好危啫。 咁单车系啦，啊咁如果你话以单车嘅速度，最多都系即系讲紧呢啲嗰啲世界冠军嗰啲都系啊50-60公里，要踩到好尽嘅时候啊。咁但系货车啊或者汽车一抌油就过噶啦。 系啊。 咁一系就永远系跟住，一系咧就系超越啊。咁样超车咧。如果是汽車在同一條 lane 裏面超車呢、其實法庭就會視之為呢是不小心駕駛的，有些情況下。咁但是如果是因為我諗住個單車成隻蚊咁左邊大貨車一直逛逛逛喺右手邊過呢，我諗嗰個險狀呢見到都可以推算得到出嚟。 諗起都牙煙啊，真係。 係喇，所以其實大家真係認真要考量一下呢啲咁嘅交通即牽涉單車嘅意外呢。久唔久又出現一件，久唔久又出現一件，唔係講嗰啲新娘談飛車嗰啲話，啲本身架車已經扁踢踢，仲要再撳扁咗，咁啊，即係大家唔想見啦。但係單車咧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咁啊，希望又係有識之士諗諗啦。生命可貴啊嘛。 系啊，希望真系唔好再掀开报纸，见到有咁多呢一啲意外发生啦。 嗱，咁啊，发生咗咁多事件，我哋睇到吓，咁不论我哋几时通关都好啦，我哋自己内部都可以系向前看进步噶嘛。 系啊， 咁我希望咧，即系立法嗰方面，大家又留意一下边啲法例有啲改善改进，道路安全嘅，亦都系牵涉到人嘅性命伤亡吓。亦都希望咧，有关嗰啲人士咧，都大家尽力，咁啊，起码我哋香港系要不停进步，咁先至系噶嘛。 冇错，继续进步，继续向前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Kitty 攞住件衫做乜啊？ 阿欧惊你阵间冻啊！ 小白，你连颈巾都带埋。 Barbie 最近天气早晚都唔同啊！ 除咗自己， 替埋人哋， 转咗天气， 着多件衫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10，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又是时候认识一下一些股票术语。股票市场有个字叫做 hot money， 即是热钱，亦都是指出这一种是追求短期回报的流动资金，获利之后速图是热钱的本质和属性。这些资金流动速度极快，一旦投资者寻求到短线投资的机会，热钱就会涌入，而投资者一旦获得预期的利益，就会即刻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呢一个就系 hot money 热钱嘅属性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 Monica。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咧星期五嘅早上，咁啊电话侧边有阿何生喺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早晨何生， 系早晨，早晨咁多位听众， 你好啊， 晨光第一线嘅， 我知道咧，你今日特登呢个点唱咧，就预约俾太太嘅，系太太生日啊， 系啊，生日啦，个九号咧就系生日，咁而。听日咧，即系六号咧，就系、是、我哋嘅结婚周年纪念，就27年噶啦，已经 27年啊， 系啊， 吓咁啊，有冇谂住点庆祝咧？ 点庆祝啊？都仲喺拗紧头喎， 拗紧头 都系咁，系啊，年年都系咁就同佢出去食饭咯。 吓，会唔会去下诶 staycation 啊？又或者系食一餐特别嘅，平时唔会食到嘅咁样？ 咁啊会啊，一定要去食一餐特别嘅， 系啦、啊，食一餐劲嘅，或者平时都系锯扒噶啦，今次咧就要求嗰块扒咧。是心形的 是啊他真的很喜欢吃的吃牛扒的。 哎呦好好平时有没有、煮开餸啊你们自己家、煮餸、 啊、有啊有啊他煮的餸很特别他见到有什么新鲜食材就买回来咁就煮我们可以很丰富在家就不吃咯。 是吗你觉得太太煮什么餸最想到你呢 最想到我啊哇他样样都好，样样都谂到我噶、哦，系啊，当然牛扒啦，真系好好食咁嘅，啲人攞翻杯红酒咁喺度饮咁样， 好浪漫啊！ 系啊，咁佢又佢又又中意运动啦，咁而家佢之前佢又冇跑开步嘅，咁由我带佢第一次去跑步，一而家爱上咗咁去跑步啦，咁每年我哋都会出去旅行之余就当。是跑埋步咁样去比赛咯， 系、哦、啊，最、哦、好好、啊。 最有印象嗰次就系、是、最同埋深刻咧，就系话2019年咧，即系疫情之前咧、嗯，我哋去咗福冈嗰度日本跑步，咁、 嗯、 就完成咗心愿，就喺10K里边就完成咗。 哦，你系福冈马拉松定系其他比赛 啊？福冈马拉松其他。 哦，哇，好嘢喎、啊！福冈马拉松其实唔系好出名嘅啫，你都去报、啊。 嗯，但系嗰个气氛好好、啊、喎，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佢、啊、又可以。做到佢嘅時間又達成咗佢，同埋諗住2019年我哋兩個又報到嗰、那個香港揸馬啊嘛，不過但係疫情啦就取消咗。咁、 哦、 我同佢同一組添，咁佢又未試過喺香港跑揸馬全馬咯，仲 咁啊出年啦，出年繼續報多啲呢一類，你哋可以一齊一路拍住拖一路跑住步嘅運動比賽咁幾好啊！ 係 啊，有啲咩特別多謝太太嘅説話想同佢講啊？ 好啊同佢首先祝佢生日快樂啊，青春常駐啊，心想。事情啊，同埋好好享受每一天嘅生活，咁、好似嗰首歌咁样，万千宠爱在一身。 系，咁啊，你对太太讲嘅一句说话系嘛？ 系啊。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 好，多谢晒。 祝你哋继续甜甜蜜蜜，身体健康，拜拜。 好，多谢，拜拜。 无论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如是陷阱，今天失足已深，难自拔，只想讨你欢心。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谁亦自愿甘心的将你等，情意。万千将宠爱一生，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 怎去过一生，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情留寂寞得到款款细心，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情若未论星不分早晚爱得深，甜蜜夜深轻轻躺进你衣襟，天变一生，情无限。 中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咧同小白一齐同阿畅倾下偈啊！早晨，畅。 早晨啊，畅。 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星期五有咩好节目同我哋讲下啦？嗯。 星期五收咗工啊，梗系要 Happy Hour 啦。 系啊。 今晚7:10啊，同大家 Happy Hour 听住歌啊！演艺盛会音乐盛宴，即系除咗有民间嘅音乐人同大家演奏演唱之外咧，今集咧亦都会有歌手朋友啊 J. Ari 啊，阿林心如同大家自弹自唱。 嗯、 另外亦都有呢个华人音乐家张胜亮，即系牛牛啊， 嗯、 钢琴演奏咧呢、這个贝多芬嘅月光奏鸣曲，咁啊等大家过一个 Happy Friday 咁。 哇！直头帮只耳仔按摩埋添啊！ 冇错啦， 嗯， 系啦， 按摩完之后啊，睇翻医生。 好啊， 今晚7:35，医生与你啊。繼續咧探討呢個椎間盤突出，咁啊，著過去兩集咧，佢都同大家分析過、講解過唔同嘅治療方法嘅。咁今日再深入啲，就會講下咧，探討下究竟乜嘢情況底下咧，呢個椎間盤突出症咧就要做手術。咁又喺呢個治療過程裏面咧，其實好多朋友咧都會揾物理治療師幫手嘅。咁啊，但係你揾物理治療師，但係你究竟想即係琴日就講過嘛？你又可以睇骨科，又可以睇中醫，咁。物理治療師同呢啲骨科醫生同埋中醫之間可以點樣配合，令到咧呢啲患者咧得到最大嘅效益咧？咁今晚嘅醫生與你就會同大家分析一下啦。 嗯，咁啊，醫生與你之後仲有咩好節目？快速講埋啦，唱 10:00今晚零距離科學同大家講下呢個防疫啊。咁啊，從呢、這個。人類學嘅角度睇下咧，唔同族群對防疫嘅反應，咁啊，即係點解有啲人咧有病唔去睇醫生咧，有疫苗又唔去打啦？咁啊，從呢個人類學角度去睇下點解嘅。 哦，好，咁我哋样样嘢都可以了解一下啦吓，咁啊夜晚留意住港台电视31，吴家昌， 吴家昌，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裁定共同犯罪计划不适用于非法集结同暴动罪。执业律师洪运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不认为将会影响举证同定罪门槛。他说如果控方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除了身在现场仲实施暴力非法行为，或者鼓励在场人士破坏社会安宁，中院认为是不足以定罪。洪运信认为，如果被告事前在网上呼吁其他人作出暴力行为，或者是准备头盔和面罩等的物资，以及开车协助有关人士逃走等，就属于煽动、协助和教唆暴乱，是重犯罪行。至于不完整罪行方面，洪运信说，假设有人试图叫开大闸入屋爆窃之前就被警方截获，是属于这种的情况。控方需要证明被告行为已经到最后一步，企图入屋犯法才足以定罪。警方在今年头三季录得871宗虐儿个案，较去年同期上升6.5%。警方说，施虐一方大多数是受害儿童信任的照顾者，受害人在举报过程中感到挣扎，延迟多年才报案，而中途决定不追究的机会亦都较其他类型案件高，增加揭发和调查难度。警方说，大约10年前接获一名当时12岁的女童报案，说多次被父亲性侵犯，警方将她的父亲拘捕并展开法律程序。女童和弟弟妹被送到社福机构，但是之后接获通知，说女童有感自己破坏家庭，决定不作追究，女童的父亲无条件释放。警方在2至3年之后再接获女童报案，说再被父亲性侵犯，她的父亲最终罪名成立。中美就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对话交流。新华社报道，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和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文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就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继续开展对话交流。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 学年指定自资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240元或者77,04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二台话你知，位于印尼中爪哇三宝垄市的社区图书馆 Warakayu 是用了环保意识的设计和建筑材料去兴建的。 例如因应印尼的热带环境气候，会将整座图书馆升起离地，就好像传统的印尼高脚屋一样。 图书馆里面没有冷气，除了以圆挑屋顶阻挡阳光之外，而菱形窗格形成独特外观，同样有助通风排湿，阻隔斜晒阳光的功能，同时提供充足的自然光线。 有趣的是，菱形格纹令人联想到印尼神话中一种神兽 Kayu 的鳞片，于是亦都用了这一只神兽的名来到为图书馆命名。 由于图书馆位于三宝垄市中心的公共广场，邻近有餐厅、学校等等，除了成为当地阅读交流据点，政府亦都规划将它列入城市旅游路线的其中一环。 目的是希望这一座图书馆不只能够服务社区，亦都会因为它独特设计而带动当地的旅游事业。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8。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同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几老的生活、哦，每个人都有好个别嘅喜好，呢啲喜好直接影响咗我哋自己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起居饮食，全部嘅选择都同我哋嘅喜好有关。例如你中意食边类型嘅嘢，经常就会拣翻嗰样嘢嚟食；你中意边类型嘅衣着，每次买衫都系会买翻相同嘅款式。年轻嘅时候，样样都想试，最好天天新奇，日日新。因为是人生摸索阶段嘛。当你慢慢找到自己喜爱的方向之后，这个喜好可能就会变成你的日常习惯。例如每日几点起身，起身之后做些什么，跟着去哪里吃东西，然后看些什么报纸，喝杯咖啡或者奶茶。这些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就变成我们的固定路线图，每日都要做。早两日同个朋友去茶餐厅食饭，坐低之后望下餐牌，佢问我食乜嘢啊？我好快就话啦，食个凉瓜牛肉饭先。跟住佢问咗我一个问题，佢话啦：你好似成日都食凉瓜，系咪真系到咗一定嘅年纪就会中意食凉瓜嘅咧？我话。凉瓜又叫做半生瓜，意思即是说人生过了一半你才懂得欣赏。年轻的时候吃苦瓜，你只会感觉到它的苦味，有翻咁上下年纪，你就会欣赏这种苦味，而且慢慢品尝到的不单只是苦，苦中还有甜。我朋友说，照你这么说，不怪得知我还未懂得欣赏，看来我还年轻、啊、跟着他说，同亲你食饭，嚟嚟去去都系叫嗰两个餐，一系凉瓜牛肉饭，一系枝竹火腩饭。睇嚟你都好老下、哦。俾佢咁讲完之后，又好似真系、哦，唔通真系枝竹火腩饭，男人的浪漫？ 家嘅日常生活好似真係有一个固定嘅轨迹咁。朝早起身开始写稿，食完早餐准备开工，留意一下玩具嘅资讯，间中巡视下业务。你知我讲乜嘢㗎啦，巡视业务即係斋睇唔买嘅意思。然后继续写稿，继续开工。以前唔系太懂得欣赏呢种有規律嘅生活，而家先明白到有固定轨迹嘅生活先系最喜欢嘅生活态度。我朋友听我讲到呢度，佢就话啦：唔经过年青时候嘅嗰种体会，你又点会鍾意而家呢种有規律嘅生活呢？我话呢层当然啦。食完饭之后离开茶餐厅，我问翻我朋友一个问题，我话系，其实你成日同我喺同一间茶餐厅食饭，食完饭就去巡视业务，经常都睇玩具嘅资讯，都系咁早起身做嘢。其实你同我嘅生活咪一样，你都好老下。我朋友望住我冇出声，一分钟之后跟住话：我哋使唔使下次转过另一间茶餐厅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事。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谁用敌意犯诚意，行动算了，不必多提示，迷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怯也许本疯子，红做歌血正压抑，沿途世界改变我的际遇，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人生也若悲剧， 求献身为护者，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谁用敌意犯诚意，行动算了，不必多齐齐，为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疯子， 人生有特殊意， 人生有特殊意， 能改变我的际遇，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一生也要铭记， 求天神为我 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仲有制作资助。 第37、38季接受申请。 截止日期10月2号下午5:30。详情请浏览 cibs.rthk.hk。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今日请阿欧食啲野味啲嘅嘢。 喂，不过咧，今日睇到报章啦，大闸蟹酒油起子花雕，跟住做咗一个 pair up 咁样咯，即系有啲啊配日本威士忌啊，有啲啊配清酒啊，有啲配红酒咁样。 哦，即系大闸蟹唔系净系配花雕嘅。 系啊，好正啊，系嘛？ 咩？你话同我食嘅？ 系咯、啊，你又话同我哋食嘅。 好啦， 回复翻个问题， 重复我讲嗰句嘢啫，做咩？ 中哥教啊嘛，中哥教谈判嘅时候要重复对方， 要模仿对方， 模仿对方。 我哋都系同路人嚟噶， 系啊， 系啊。咁、啊啊、如果大家想食大闸蟹就咩噶啦，就要 差 不多噶啦、 啊。 你都系食个时节噶嘛。 系啊，呢、這个呢两个礼拜系旺季嚟噶， 差不多噶啦，系啊。 系啊，嗰啲爆糕嗰啲咧，要呢两个礼拜搞，如果唔系咧，就要去翻羊腩煲噶啦，同、啊、埋。腊味饭噶啦吓， 我都有好多花神呢、這个，我去、啊、我 一阵研究下 study 下 ，OK。 讲翻一个都系野味嘢嚟嘅，不过咧就简单好多，亦都唔使好似食大闸蟹咁咁复杂同埋咁多功夫嘅。咁点解咧？因为寻日咧我就喺屋企发现自己个冰箱咧就有一啲，即系我成日间唔时就要清下雪柜嘛。咁啊发现有啲咧急冻嘅青口，咁、 哦、 于是乎咧就啊，不如用呢个泰式嘅方法嚟到炒咗佢啦。如果你屋企有呢啲急冻青口，你会点？食法咧， 我屋企本身都有几包急冻青口， 都系未食嘅，未谂到，因为 好简单，咪霎霎完，跟住就落少少海盐同埋黑椒落去食 就 算 啦， 简单少少啊。不过我都好想听你嗰个煮嘅方法，因为都想换下花神啊嘛。 系、哦、啊，嗱、嗯，你嗰个方便快捷啦，咁、啊、我嗰个咧，因为通常嗰啲急冻青口咧都唔会话好浓烈嗰啲海鲜味， 冇噶，乜都冇噶， 系啦、啊， 真系唔知道买翻嚟做咩嘅， 唔系咁冲下机， 低卡咯， 低 卡咯。 咁叫做譬如你平时煮下面啊，有啲餸咁样咯。咁呢个咧，我就用泰式嘅方法整。咁你其实去到街市有，譬如有一间杂货铺，系咪泰国嗰啲材料嘅已经执得齐噶啦？咁咪攞嗰啲香茅啦、南姜啦、青柠啦、红椒啊、青辣椒啊咁样，其实都每样执少少，每样执一条咧，其实都够。如果你炒一碟，咁呢啲就系嗰啲料头啦。最紧要咧就唔好买漏，就系、是、嗰个金不换啊，即 系 嗰个香味嘅。 系、哦、嗰、那个最重要啊！如果有泰国嘅味道嘅 话，咁啊少少记得就系嗰个香茅同埋个金不换咧，香茅就要拍佢先至出味啦。嗰、那个南姜都系啦，拍下佢，咁你佢即系爆香佢嘅时候，佢嗰阵味先至出嘅。咁、而金不换咧，亦都系你最好就切佢或者搣开佢，即系搣碎咗佢咧，嗰阵味咧先至会即系出到嚟嘅嗰阵香味。咁啊，呢啲就系个料头啦。咁啊，首先咧你就将嗰啲青口，咁当然你可以买啲有半壳嘅。即係或者新鮮嘅青口都係咁樣做法嘅啫。咁、我因為屋企有雪藏啊嘛，咁你啊飛一飛水，就用熱水滾佢兩三分鐘咁啦，就撈起佢。咁跟住咧個鍋咧就可以爆香頭先嗰啲料頭啦、 哦， 即係所講嘅香茅啊、 金不換 遲啲先落， 最後先落嘅哦。 係啊，南姜啊、青椒啊、辣椒啊、蒜頭啊咁樣啦，就兜一兜佢，咁其實好香噶啦。跟住咧最緊要就係嗰啲泰式嘅辣。 椒醬啊，平時你要嚟整嗰啲冬陰功嗰啲咧，畢兩羹落去，咁加就兜一兜佢，好香。咁但係其實佢咧比較濃縮咗啲嘅，你可以加翻少少水或者雞湯落去咧，就調一調個味。 幾好啊！ 係啦，咁、 這個、 跟住就放埋你頭先嗰啲青口落去啦，又再兜兜兜兜咧，咁啊加少少糖啦，調一調味啦。咁之後咧就可以最後咧落少少魚露啦，同埋少少椰奶咧。 我都落幾多材料、啊？ 其實係㗎。 心机嘢嚟喎，头先你斋讲咧香料或者酱料咧、其实夹夹埋埋都已经有七至八样喎。 系啊， 唔怪之你有少少秒我啦，一开始嘅时候，即系你屋企嗰啲雪藏 check 口点样整，我冇撒咗去落少少海盐落啲黑椒食，完全两码子嘅事啊。 都得、因为這個呢个咧其实佢真系一个餸咧，你餸饭咧就好香口嘅，咁啊最后就落埋个金箔碗去兜一兜佢，咁啊其实好靓仔噶啦已经、 啊。 不过就系好似你咁讲，可能咧屋企本身都要有一啲嘅材料，譬如你话椰奶又要有啊，鸡汤要有啊，咁样咯，系啊，咁大家可以试试佢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所謂的享樂呢，大家經常都在說啦，將別人的快樂結束在別人的痛苦身上啦。 做什麼事？ 我不是的。 我不是的。所以我今早就提供我的痛苦來給你們、來給你們分享一下咯。 等等先。 我們的享樂是吧？ 有什麼這麼痛苦先？ 其實我呢本身是想講一下一些難忘的一些所謂主題樂園的特色。嚟到分享嘅，但系咧，我就谂来谂去，我啲难忘嘅主题乐园特色咧，即系你知咧，有啲乐园啊，或者系有啲公园，或者系一啲公众场地啦，久唔久咧就会搞一啲大型嘅活动， 嘉年华啲 friend， 类似啦，又或者其实本身可能系一个乐园，咁但系乐园里边又会搞啲 special 咁样咧、 哦，即系期间限定咁样， 系啦，即系譬如而家好多噶嘛，之前夏天又整啲咩夏天嘅活动啊， 水上活动啊， 冬天又可能你知临近圣诞节咪好中意。而家落场雪啊，嗰啲咧，即 系 类似 落雪乐园嘅 friend， 好正啊！ 哦，你就系觉得系咁样嗱。你讲到飘雪呢一样嘢，我系真系惊嘅。嗱，细个咧，我谂好多小朋友都会同我一样啦，即系觉得啊，好期盼啊，落雪唔知系点嘅咧。咁香港冇乜机会，真系睇到真雪啦。咁所以喺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咧，丽苑仲喺度嘅， 有飘雪乐园啊嘛， 冇、 错啦。 你有去过？ 我去咗好多次啊，我好记得有冰滑梯啦，跟住咧你入去仲要租。佢嗰啲 有張毡嘅，有張毡俾你垂落嚟嘅，但系張毡都好污糟同埋好臭噶。 唔系啊，你租佢嗰件衫 都 好 臭，都臭真系。 但系佢又要你租 啊，真系唔明咧，点解会臭嘅咧？嗬，系咪先？ 唔系咁，因为人人着完啊嘛。 但系你入边咁冻，系唔会出汗嘅咩？ 会出汗噶，咁以为你唔出咋？ 唔系，同埋你四围 high 四围咧，即系 high 到啲嘢咧，你始终都会有啲水气啊，各样有污糟嘅。 系啦， 嗱，你讲起呢样嘢咧，我今朝正正就系想话咧，呢一个系我最难忘同埋最惨痛嘅一个经历嚟嘅。我好记得某一年嘅暑假尾声咧，即系当其时系夏天嚟嘅，咁咧佢就搞咗个类似咁样嘅嘢啦，就系叫即系飘雪嘅活动咁样。咁你知我哋呢啲小朋友未见过雪就梗系好恨去睇噶啦。咁我好记得我当其时咧系我姨丈带住我同我表妹两个小朋友一齐去嘅。咁好似阿崔杰同话斋咧，就系去到门口就一定要你租件褛，因为咧即系着紧短袖衫啊嘛，暑假嘅时候系。咁入到去就好冻啦，嗰个气温咁样，咁我就一心就期盼住，哇，好开心啊，落雪啦，落雪啦咁啦。谁不知咧，租完嗰件褛，我好记得大家就要，因为太多人啦嗰阵时，就租咗件 oversize 嘅衫，因为已经冇适合小朋友着嘅 size 啦。 嗱嗱淋啦，仲拣 系啦，咁啊是但啦， 去玩啦，如果唔系冇得玩噶啦， 赶住入去啊。 系啦，咁我就好记得，哇，嗰阵时已经嗰件褛又重啦，又长啦，又大件啦，同埋咧活动好唔自如，因为佢太 oversize 重 啊， 因为佢湿。 我不知道，我那时没考究，跟住你哋话斋又臭啦，又污糟啦，跟住入到去，由于个行动实在太不自如，即系袖又长又即系捉唔到只手啦。我行咗第五步已经噼啪咁样跣咗地下啦。 哎哟， 因为咧 佢嗰陣時嗰個雪咧，佢唔係真係雪嚟嘅，佢係泡泡嚟噶。咁、 嗯、 你諗下，佢成個牆喺度噴泡泡嘅時候咧，咁你諗下個地下有幾跣，即係喺番簡地下嗰度行喎咁。所以咧，跟住落嚟，我見到即係大家喺度玩冰滑梯啊，甚至乎係即係有啲任何嘅活動咧，我都已經完全冇曬嗰個興致同埋興趣啦、哦，即係跌咗一跌啦。 唔緊要，跌咗都生到 ，OK， 冇問題。 嗰、哦、陣時咁細個，有咁多年時間去修復翻， 同埋咧，我覺得好慶幸嘅就係因為咧，我頭先咪講到嗰件雪褸嘅，其實嗰件雪褸已經有啲保護作用嘅，像卜卜又大件咁樣， 其實 基本上好似喺個茶盤裏邊碌咗兩下。 係咪藍色嘅咧？深藍色嘅件褸係咪？ 好似係啊，我都記得。係 我仲記得嗰陣臭味啊！你唔好再講啦，其實即係細個嗰啲味道咧，你真係萦繞喺度咧 ，call 翻出嚟啊！ 我都好覺得係，所以咧，即係我而家一諗起，因為我最近喺度諗緊，如果聖誕節可能有啲活動咧，有啲落雪嘅主題咧，可以帶小朋友去參觀咧、嗯，我就忍唔住諗翻我細個嘅呢一個慘痛嘅回憶出嚟啦、哦嗯。 我屋企咧隔一兩個月咧就有個飄雪樂園㗎， 頭皮啊！ 因為唔係啊，因為咧屋企有個雪櫃咧專係我嚟擠凍肉嘅，咁嗰個咧、哦、就會自己有啲雪喺度積咗喺度嘅，咁、 哦、 一兩個月咧就喺度刮雪，跟住個仔咧就喺浴缸嗰度抌雪球。 哇！你頭先個頭皮咧，我另外我有個同舊時有個同事真係好多頭皮。啊！我真系好惊啊！ 讲嘢， 唉，你哋头先就 call 翻起丽苑嗰个臭褛回忆，又头皮。我今日好开心 啊！我坐喺个同事后面好惊，你知 唔开心啦、啊？今日恒指无啦啦又跌咗落去。唉，唔讲啦，唉，食早餐先啦，真系啊， 系啊，好啦，咁啊， 专门行风速快活人啊，真系啊， 最后同大家睇埋天气啦，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3%。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